我等有人入嚟先，零 watch 啊，健康，OK， 应该冇叫我睇嘅。 点解嘅？Start 咗噶咯，live 紧噶咯嗱， 啱啱先 live 系咯，我哋先突晒出嚟唔得喎。喂，監製，開句聲，有入麥先。 有啊，而家有notification 啦。 Hello，關你好。而家先有 notification 啊，唔怪之啦。叫 Milton 睇 live 先。 Milton 豬。 我叫啊，你叫 咩？我叫緊。 我冇 覆你啊！啱啱睇紧先覆咗咯。 翻工系咪？ 有咩工翻？ 唔系，即系佢做紧佢嗰啲。 斗我？ 系啊。 哇！Panda 系咪因为早得滞咧？今日咁少人入嚟嘅。 食紧饭啊嘛，九点。 哦，唔紧要啦。因为但系呢度咁 sharp，呢度唔系好 sharp。喂，Hello，十二个 watcher。有低音嘅，點解？你睇到啲嘢？ 冇啊，冇喐過。 咦喂，Kevin 係咪啊？我又 Nevin 添。你好，嗱，我平時咧咁樣讀嘢，就咁 high 低咗之後咧， 係咯，就係你有個嘢喺度。 WHN，Andes 話好早師堂到 And Kevin Zen Andes。Hello 探長、監製、嘉賓 Nami 啱啱放工。 好啊，俾條 link 我擺翻上去 Facebook 先，跟住先正式開始先。幾人啊？而家好三十個啦，好嘛？三十個開始啊！喂，而家 post 咗上 Facebook 啦，你可以咧copy 咗，哇，咁快啱啱。 我喺 YouTube 嗰度 copy 咗。 哦，OK，醒目，Amanda 啫。OK，依都系24个啫喎， 即系 等30咁啊，啱啱26喎。Hello，Panda，咩柏芝开车唔好咁危险，即系咩意思啊？咩意思啊？谂下讲咩意思啊？啊，係啊，有人提咗啲新嚟嘅朋友咧，就係、是、話留言咧就前後都要加個標點符號嘅，咁咧就確保咧就會分開一句句嚟讀咯。 哦，因為你 如果唔係咧，一路一攆嘴咁樣講咧，真係唔知講乜嘅喎。 Gentlemen，Jazz。Hello 探長、監製、嘉賓 Nami， 啱啱放工 ，Nicolard Hi everyone， 唔知你 探長有靚女喎 ，Nicolard 唔記得打標點符號 ，Gentleman Jess， 柏芝開車唔好咁危險 ，Andes Hello， 大家好 ，K Harvey Hi Be Your Hi White Tech Hi， 你講咩啊？ 你 咩柏芝開車唔好危險啊？係咪一套戲嘅劇？嘅咩嚟噶？ 呢度咪有答案咯。 咁同開車係咩關係？ 騎海肥有翻工前見到有靚女喎、哦、，W H 坤，而家都冇人睇電視啦，睇 YouTube 送飯啦。 你有冇 對落？多謝你啊，9527咁早 ，Hello Jan Hernandez 嘉賓似柏芝講笑、 哦。喂，你開把聲就知道你唔似柏芝啦。 我公口，我都好男仔嘅 你又未至於好女性，但係。和張柏芝都差一橛的喂 ，Hello， 介紹下嘉賓先啦。咁咧佢就係叫 Rita 啦，我舊同事啦。咁咧點解揾佢嚟呢？因為今日我有少少話題嘅，即係話就話成日唔講話題，但係今日都有少少話題嘅。因為平時咧成日都講埋嗰啲，即係又俾人話我臭串啦，又俾人話我鬧人啦，又俾人 識嘢啊， 又俾人話唔識嘢咁樣咁。唔緊要啦， 唔識嘢嘅人一齊上去講。 我唔好咁講，你咁樣害我啊！即係我梗係唔係咁意思啦。唔係即係，因為而家啲人聽網台咧好尖尖嘅。 哦。 咁但係可惜咧，呢、這個其實就唔係網台嚟嘅，即係其實嗰啲人一路都誤會咗嘅。 啊。 YouTube channel 邊係網台嚟嘅啫？ 咁啲人攞收音機聽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見到一啲比較三面口嗰啲咧，同埋一啲。起碼、我同佢通到靈嘅朋友咧，我就開心啲咯。 嗯、 因為有啲咧同佢通唔到靈嘅，真係完全即係人哋用一個曲線嘅方法，或者我有嗰種特別嘅講嘢方法咧，佢又誤會咗你啊咁樣，又話你好小氣啊咁樣嗰啲咧。 嗯、 即係識我啲人都知道我絕對係唔小氣啦。同埋咧，有好多人話喺網台神憎鬼厭咧，其實網台最揾到人食飯就我喎，應該即係我同啲好敵對嘅網台我都有朋友。唔緊要啦，呢啲即係所以咧，要撇開網台嗰啲嘢先得啦。哇 ，Milton， 佢話 係咪睇緊？ 我係咪睇緊先 ？Milton 咩紅雙喜係咩意思啊？ 咩個名 字？我、哦、個名嚟嘅。OK， 喂，係啊，咁咧今日咧，你見到我身邊咧有一紮嘢咧。就係、是、我一陣間咧就會講咧，嗱咁阿塔咧叫佢上嚟咧，即係我哋叫阿塔嘅。咁咧我諗如果中意影相嗰啲龍友朋友咧，都應該熟悉你嘅喎，應該。 係咩？ 因為你早排 龍友 喎、啊。你唔係龍友啊嘛，即係龍友會留意嘅新聞、 okay. 會識你，即係冇講錯啊嘛，係咪？ 好耐之前。 算唔算 係 啊？ 都零九之前咯，零、嗯、九年咯。 因為其實唔關你事嘅，因為咧。後來同你合作嗰個 website 咧，嗰、 嗯 那個機構好多龍友嘅客噶嘛，佢的確係。 哦，係咩？ 咁啊，個 DC 唔知咩啊？ 哦，係係係。係 咯，我即係講緊嗰陣時。 但係即係係啊，但係嗰陣時就啱啱有女仔攝影嘅興起啦。 嗰陣時算唔算一個 blog 咁樣啊？嗰陣時。 算唔算？因為嗰時未興有 Facebook 有 group 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自己起一個平台，咁、所以就有一個女仔嘅 online magazine 咁樣。 哦 ，OK， 嗰陣時好似叫做 Feelings， 係啦， 係咁咧。跟住咧，而家咧你自己搞嗰個咧，就另外一個新嘅又都係一個 website 啦，同埋而家加埋呢個平台啦、，Facebook 裡面可以揾到啦、兼夾即係 website 又可以拎翻 Facebook 咁樣。 係係。 咁呢個平台又有咩唔同咧？同 呢個其實我哋本身出發點係影相先嘅，因為我哋好中意旅行。 嗯。 咁就但係旅行當中嘅一定會有影相呢個環節啦。咁、又覺得啊，其實而家啲人好似唔係好中意睇文字。咁、啊，即係通常就係一張相擺出嚟、吸引咗先，先睇下低啲字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有個 platform 啊，其實想用相去吸引咗人哋介紹嗰個地方。咁就係個 midway 嘅 platform，、 個 platform 嘅 midway， 咁咧我就會、個名就擺咗喺我哋張吹雞相嗰度嘅，即係我哋都有張吹雞相咧，就介紹嘉賓嘅。咁咧大家不妨咧有時間聽完個節目先，先上去個慢慢睇，或者睇住聽都得嘅。因為而家大家習慣 multitask 噶啦，即係例如食緊飯又可以飲可樂啊咁樣咧，咁樣。咁咧今日咧我彈上嚟咧，一來好耐冇見啦，咁咧因為二來咧又哇發覺。啱啱琴日三八婦女節咧， 係啊，揾我呢個三八上嚟講嘢， 冇錯啦。咁啊諗住咧，即係我呢個節目咧，即係唔係呢個節目九吹廿四咧，不嬲都習慣好剛強嘅，同埋比較麻甩嘅。 好似隔離咩打拳 啊？你聽到啲咩啊？頭先 嗯， 同埋三八婦女 節動作片嘅聲， 就的確係有啲啟發嘅，因為咧我呢度隔離個單位咧、一拳館嚟嘅。即是哈佛拳館，哈佛做瑜伽的，但剛才我上來那陣 哈佛不是大學來的嗎、哈佛不是大學來的嗎 大學 咩 Harvard 啊？咩 Harvard？Harvard 即係一半啊。 哦 ，half 英文，哇咩 half？ 突然間懶叻咁英文係嘛？即係即刻 tune 唔到個 channel。咁咧平時一半就係拳館，一半就係 yoga， 誒 yoga 嘅場啦。點知頭先咧，我聽到一啲類似爆房嘅聲音。 係，好驚喜！一打開個 lift 就聽到 啦。有男女喺度咩？嗰種叫咩嘅嘶叫係咪？就係咁，我應該就係男女混雙嘅練緊拳嘅，但我第一次聽到咁刺激嘅啫。直頭係呱呱聲嗌到， 歡迎你啊！ 係咯，咁咧唔係因為你上嚟，我先聽到啫，我喺度咁耐都未聽到。咁啊，頭先講翻咧你個 platform 嘅 midway 啊，咁咧就講旅行啦，講攝影啦，咁啊， 我其實唔係講攝影嘅，其實係講 即係透過攝影嘅講旅遊， 係啦，講 lifestyle 同埋 design 嘢嘅。咁但係我哋中意影相，所以想即係唔想擺出嚟啲嘢求其影，咁所以都有啲要求咁樣影相。 明白。咁大家睇過嗰個平台知咩一回事噶啦，咁咧之後同阿Tara點解會講啊呢啲咧？我點樣識佢嘅咧？就係都係透過 blog， 透過一個 blog 係嗰陣時Yahoo嘅 blog 啦。咁佢係影啲嘢咧，又即係當然阿監製即刻笑啦，你狗公你啊！見到人哋靚女就走去 咩啊？嗰陣時冇擺相上去嘅喎，啊有 profile picture， 一張半張 啦，就係得個半。 查實咧就係我個朋友介紹嘅，喂呢個女正喎，影啲相咁樣。咁我即管睇下啦 ，OK 喎，即張影黑白相喎咁樣。 你後來呢個朋友我有冇見過噶？ 咁搞錯，你梗係會有見過。 係咩？邊個 Billy 啊？真 係。唔係啊，阿新啊。 哦，OK，OK， 我知啦，知啦。 哦 ，OK。 大隻佬咪。 係啊，冇錯嘅朋友，同埋佢好中意揾韓文同你溝通噶嘛嗰陣時。 哦，好似係。 點解揾韓文同你溝通咧？當日。 咁我嗰陣時有個之前係韓國男朋友嘛，咁我有時會打下啲韓文啊嘛，跟住咪唔知可能佢認為我講韓文嘅咯。 咁佢又識韓文， 但我打中文嘅我啲 blog。 哦 ，OK。唔係呢啲好難講，你情趣。 特色嘅。 呢啲情趣嚟嘅。 特色嘅。 即係我就冇呢啲情趣啦，因為成日俾人 complain 話冇情趣啊。 OK。 咁我梗係冇呢啲情趣啦，如果唔係我真係溝好多女。 我仲記得第一次見你嗰時候，我啱啱買咗部 MacBook 嘅，當時白色嗰部最懶叻 夾手咁樣嗰部， 拎出嚟拎俾你睇，我買咗咩？ 係因為嗰陣時咧，就好似話你想學執相， 啊係啊係， 咁我帶你買一個 Photoshop Element， 啊係 嘛？咁大家其實大家真係要學阿塔咁樣咧 ，software 係要原裝買先得嘅，因為咧如果你 download 咧就咪唔用到，但係你會冇咁珍惜咯，真係。即係有好多人都恥笑我咧，哇！你揾咁少錢你買原裝 app 嘅，點解？ 而家唔使買嘅，而家 online 係啊。 咁即係我覺得你基本係即係你有個同理心噶嘛，你攞佢嚟揾食，你冇理由即係我揾食啊！你當然唔係點啊，仲高情操。 唔係應該咁講，即係自己做開 creative 嘅嘢，咁都覺得即係做一樣嘢出嚟嗰人都要 respect 翻佢。 係，因為你日都對咁多鐘頭喎，即係你真係中意嗰樣嘢喎。咁但係你冇理由即係揾佢笨㗎，即係冇理由你攞咗算。所以我睇四仔嗰啲我都覺得入，即係我崇拜日本嘅原因就係咧，不過我想俾錢就俾唔到佢喎。咁我成日都攞佢嘅，即係集惠全球嘅男性。咁但係大家係咪應該對日本有少少尊重咧？咁有啲人仲真係反日，我覺得無恥啊，簡直係即係男仔啦，尤其是即係我諗呢個男仔聽到就明嘅，女仔可能就秒我嘅。咁咧，所以咧，即係因為咁樣就同阿塔識咗啦。咁之後咧，哇！佢影相嗰啲角度啊，同埋佢取材啊，同我呢啲懶係做職業嘅有好大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咧，有時都有啲傾開嘅，話嚇乜你咁諗㗎？咁樣即係大家都唔明大家點諗， 係、 okay. 咯。咁所以咧就係咁樣。 我記得我嗰陣時影 blog 嗰部。即係用寫 blog Sony CyberShot 嘅 T9 咯，即係嗰啲卡片機 仔嚟嘅。咁所以就係、是、所以用啲咩器材啊？即係你有啲啟發嘅。其實後來即係我見到你用嗰啲機，我冇秒你嘅。即係我覺得我見到其實用啲好平嘅機咧，即係掌握你嘅角度或者你誒影相個動機啊嘅感覺啊，係用咩機都擺到落去嘅。包括而家嘅電話啦，其實而家電話咁鬼靚。即係影親啲相，咁有個貼士話俾大家聽咧，影相之前你一定要棉嘅嘢抹一抹個鏡頭咧，就會表現得更加好咯。因為我識得好多人都話自己部相機有啲問題啊，剩啊，但係原因佢可能個鏡頭花咗。雙鏡係、因為我識好多朋友用三星嗰啲咧，唔知特別污糟個鏡頭。 因為 可能佢喺中間啊，同埋佢咁咧，同埋佢即係成日隻手撳唔到啊。咁佢哋成日話自己部機影得唔靚，其實三星影啲相都好靚嘅，不過同蘋果就有啲出入。 可以長期攞咗個 soft 嘅。 係啦，咁所以咧勸大家咧，嗱呢即係好少揾啲棉嘅嘢咧，件底衫啊咁嗰啲咧，抹乾淨個鏡頭，即係保持好 clear 咁樣，你影相就好靚啦。咁咧於是乎咧，即係改變咗感覺啦。兼夾到今日為止咧，即係始終。我的影相興趣冇停過，甚至乎我、有時同監製食飯，佢都瞄我，因為咧我話喂影埋張相先行，咁啊行咗佢又唔理我咁樣，因為我見到因為而家公司喺電車路附近電車站咁樣，我耐唔耐見到啲光好靚啊，我影下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唔明嗰啲人就唔明啦，明嘅咧就都知道我做乜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因為你有個手機喺旁邊，而個手機嘅 quality 都咁好嘅時候，咁影多好多相咯。 嗯， 咁啊，影到好多相，又搭車搭 lift， 冇嘢做，執相我仲可以，幾開心。 執相個過程先係重點。 係啊，冇錯。但係執相咧就好嘥電嘅。咁咧，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問題咯，其實都非常好玩嘅。咁今日嗱，即係我以我所知咧，你個攝影興趣咧，即係嗱，譬如正如你頭先講啦，你可能話唔係因為即係而家個 platform 唔係攝影啦，咁啊講旅行嘅啫。咁但係你都要透過一個相機。去講啲嘢出嚟咁，咁其實你對攝影嘅興趣係咪已經減退，當係一個工具咧？淨係 咁又唔會喎、 嗯， 因為其實咪會有咁嘅諗法嘅，即係個心態應該咁講，呢樣嘢會導致到去旅行嘅心態唔一樣。 嗯、 以前唔係話有呢個 platform 之前，可能去旅行就啊，我真係。真係去旅行啦，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 platform 嘅時候咧，就會諗下呢度要影多幾張，嗰度要影多幾張，咁、又唔會話討厭咗呢件事，但係你會多啲諗下啊，以前求其當流年影嘅啫，而家係啦，而家就會可能再諗下，咦呢度應該點樣影會靚啲咧？ 即係會設計個構圖， 係啦， 設計啲元素， 即係可能會多啲唔同嘅 angle。以前可能影一張 wide shot， 我記得我嚟過呢個地方就算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可能會我想介紹呢樣嘢，可能我影啲 close up， 又唔同角度，啱啱好呢個光又幾好，我影下咁樣咯。 即係有個 editor 嘅角度係咪？ 有 即係想要啲咩信息拎俾人睇嗱呢個咧，即係我其實阿塔講呢樣嘢咧，係亦都係影相嘅一個進階嚟嘅。即係你一張好嘅相，佢並唔係話個構圖靚清楚、顏色好、focus 啱就當然呢啲基本啦，就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假如你去到呢個層次咧。你係 as 一個 editor 咁樣，即係要用啲相嚟講個故仔咧。咁係好需要有個計劃嘅。咁有好多人影相漫無目的咁樣，即係正如我早一兩年開始幫長春社嗰個資源中心開一啲班咧、就主要唔係教人影相，係、教人哋用呢個 iOS 咧去拍一啲你自己想拍嘅嘢。因為原來一個動機同埋一個 execution 呢兩者之間咧，有好多人咧。是但得一樣，即係有啲人哇乜都識，即係 execution 好勁嘅，整張相翻嚟點樣執啊，點樣剪片都識曬嘅。但係你欠缺咗個動機同埋你要講故事 嗰個能力。我係最近先至學識用 Lightroom 嘅啫，其實。 係嘛？Lightroom 好啊。 因為我以前係好愚蠢咁樣就咁喺個 folder 度開即 係。你用手機 Lightroom 啫嘛？ 唔係 Desktop 電腦 Lightroom 係啦咁我就學識咗用 Lightroom， 因為以往我覺得話好似好多掣撳。咁好多 setting 咁，我覺得好似好複雜咁。咁我最近就學識咗啦。 係嗱，即係 Adobe 呢個 Lightroom 咧，點解改咁嘅名咧？譬如 Photoshop 當時有好多 tool 咧，我諗好多人見到個 icon 都唔知點解佢咁樣做嘅。咁當然咧，即係一啲美國嘅做 software 嘅 house 咧，佢哋都係一啲即係好專業嘅攝影行業裡面嗰啲人去。製作噶嘛，咁於是乎咧，譬如有個黑色嘅有支棍，你知係咩？有黑色嘅珍寶珠， 打長刀嗰啲。 係啦，冇錯，即係以前啲人又做乜嘅咧？以前啲人就係 菲林嗰啲。 係啦，即係曬幅相嘅時候咧，去定影嘅時候咧，嗱分顯影同定影啊。顯影就係沖菲林啦，定影咧顯影就係沖菲林，定影就係咧將嗰張相紙就變成一個影像。咁佢就揾啲嘢遮住嗰笪。譬如你整個曝光過程要15秒嘅，咁你遮住嗰笪嘢遮咗5秒去，咁嗰笪嘢咧曬出嚟， 張相又光啲喎嗰個位置，原因就係佢冇俾冇咁多光去 burn 佢。咁呢啲咁嘅嘢，如果你唔知道個過程咧，你可能唔知道個 icon 係代表乜嘅。咁我覺得亦都一個敗筆嘅地方咧。Adobe 咧一間好好守舊嘅公司嚟，即係佢要面面俱圓，佢任何一啲客都要用嘅，舊人又知道做乜，新人又用，咁不停咁加啲唔同嘅 feature 落去。但嗰啲唔同嘅 feature 係同舊嘅一樣嘅，其實，但只不過用啲 term 又唔同咗啦，嗰粒shortcut 又唔同咗啦，咁樣我覺得好混亂嘅。咁所以 Lightroom 咧就好處咧就係、是，如果你淨係 for 處理張相，你唔使識咁多嗰啲嘢咯，即係個新啲嘅 interface 咁樣。咁所以咧，大家買呢個 app 都唔好貴啫，應該。同埋而家有啲 online 嘅。online 每個月俾錢 嘅。而家每月俾幾錢啊？淨係 Lightroom 幾多錢啊？我唔記得咗。 60几蚊 嘅。哇！都咁貴啊！哇，好古惑啊 ，Adobe 真係古惑嘅 Adobe。咁咧，於是乎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大興趣嚟嘅。咁我想問你咧，即係以前你用嘅 CyberShot 啦，咁而家你去旅行用咩機咧？主要 我會用睇下先，我嘅手指 帶咗嚟嘅， 係嗰度。 不如你講下 Panasonic 嘅 GM1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呢個 鏡頭咧 係啦。 好黑暗啊！啲觀眾都係 咗，係咪要嗰啲咧？咁樣要咁樣嗰啲啊？ 遮翻啲光咁咪光啲。 咁其實係因為女仔啦，始終都係即係我以前有full frame 嘅，有部大機嘅，咁我就覺得我有拎過去旅行嘅，咁但係我拎咗第一日之後咧，我就 後悔 擺咗喺酒店，就以後都冇再拎過出去。 以後啲 係啦，咁我就覺得，因為其實去旅行已經有啲。即係有好多好多嘢要兼顧啦，咁你仲要拎個咁重嘅嘢出街，其實少不少佢都係一個婦女嚟嘅。咁我覺得去旅行有一個影得好嘅 quality 又啱我嘅 size， 然後又可以換鏡，又佢又有唔同嘅 range 嘅鏡，咁我覺得呢個係最暫時係最適合 嘅 咯。 係呢個佢好復刻嘅呢啲 嗰啲領仔， 領仔啊都幾靚嘅。呢部相機咧，我淨係 YouTube 睇我唔知佢咁細部。同埋咧， 佢係同部 iPhone 細過部 iPhone 咯，係 喎。我覺得咧，呢個係 M 四三系統啊嘛。係。咁 M 四三系統，我最偉大嘅設計咧，佢就係用一個卡片嘅 size 咧，但係可以換任何咧牛乸咁大嘅鏡頭，落去都得喎。嗱，我出去打一盞燈，俾個 product 先，因為一陣懟埋鏡頭度咧，你繼續講住先啦。同埋呢個相機你買咗幾耐，同埋。 這個相機好像追溯回是13年來的，好像還是14年頭，我都不記得了，around這樣啦，即用了幾年。其實現在的相機都脫了皮了，就是因為拎了它很多個旅行，但最近我就開始想用 full frame 了。是那你覺得 full frame 和M43 最大分別呢？拿到 最大分別就是當你影暗嘢嘅時候，個分別就好大咯。 個 noise 係嘛？ 同埋嗰個層次，即係 full frame 影出嚟嗰個景深同埋嗰樣主體同個背景嗰樣嘢，嗰個感覺好唔一樣嘅。 嗯， 係啦。 即係成個， 即係會立體咯。即係呢啲四三唔係唔好，佢都靚嘅。即係啲鏡，譬如呢個 Leica 呢支都靚嘅。但係有陣時影出嚟啲嘢都比較 flat 一啲。即係如果你有得比較，你就會覺得 flat 咗咁樣咯。 其實我都研究過，我都選擇後來我都係選擇 M43， 即係我有我嘅理由啦。咁因為咧，其實呢啲相機 M43 同埋full frame 嘅最大分別咧，even 同佢同一支鏡咧，其實佢成個透視感係唔同咗。M43 機咧，佢譬如你舉個例啊，你一條馬路嗰度影一個人。個背景嘅一層樓同埋一條直嘅路，咁你用 M 四三機咧，佢遠景嗰層大廈縮得細啲，前面個人同埋後面咧個比例，哇戲劇性咁樣放大縮細，但係 full frame 咧佢壓縮咗嘅關係咧，後面嗰層樓同埋前面個人嘅比例細。 我諗係咪啊？呢個係咪要好老土咁樣分男女嘅分別咧？就是、女仔好中意影啲後邊。好 blur 有啲意境嘅嘢， 唔係女仔，龍友都中意。 唔係，但係因為點解我會突然之間想，即係個心動會轉翻 full frame 咧？就係因為早排我就試咗部 Sony 嘅 RX1 RX2 咁佢又係俾呢個好似20,000-30,000係啦，但冇得換鏡嘅。咁但係就大呢部少少嘅啫。咁我就覺得，因為我係從第一首選係嗰個 size 去選擇相機， 所以兩者都符合到你要求。係 啦，咁但係唯一佢唔換得鏡，咁但係佢嗰支鏡係 cow size， 個 range 我又覺得即係可以。冇個定焦嘅，係啦，我覺得其實都夠啦，個size好似35啊，係咪啊？35啦，咁所以我覺得，咦，又好似 OK 喎，咁所以我就有心動，但係個價錢我就而家就係唯一就係覺得哇， 好貴啊， 係啦，好貴啊，咁但係佢係靚咯，咁就係呢個唯一點解我會即係突然間會諗翻起 full frame 嘅原因。 係，如果你講靚咧，我真係介紹翻呢部。 sales， 你好似突然間咧呢度有個櫃台賣相機。 我再分享下經驗。嗱，我呢部咧，我心目中嘅機王。 色嘛，係啊，色嘛，機 王之王啊，簡直。嗱，呢部咧就點解我話仲係機王咧？雖然色碼出咗一部新嘅叫 SD Quadra， 即係嗰個長嗰個。 哦，唔係長，一部中間中音身嚟嘅。呢部之後嗱，佢因為 M 咧就叫佢點讀啊嗰個字？Mario 唔係 M A R R Mario M A Mario 啊，即係佢嗰部機個 design 咧，即係佢色碼DP 1 DP 2 DP 3咧都有兩代嘅，有 X 啦第一代，第二代就 M 呢代，三代咧就你頭先講長嗰代，嗰個就叫 Q 嘅。咁佢換咗 Q 個技術之後咧，佢就好接近啲主流相機，佢啲顏色咧好討好啦。但呢部啲顏色好乞人憎嘅，好真到你唔信嘅。譬如慳電膽嗰啲色係最衰嘅，偏青嘅，但眼都未必 detect 到，但你比較就比較到啦。咁咧佢即係過分真咧，即係可能個人就好真啦，咁所以中意啲畫面都好真嘅，即係求真啊，即係唔係話好感性嗰啲真啊，即係我中意好求真嘅。咁於是乎咧，佢啲解像又唔係話，即係呢部都唔係話太曳。但係個 detail 程度係好勁嘅，呢部機嘅之所以咁勁咧，原因都係用咗外星科技啦，一個三層三原色嘅一個sensor， 咁所以咧，即係佢優點啊，當然幅相好靚啦，但係缺點咧，簡直有好多人咧用咗半日就即刻賣翻出去，原因就係咧吞一張相要12秒，而家用最新嘅卡就快啲啦，9秒啦。即係最快的卡，佢吞一張相都9秒。 咁去旅行用唔到啊？ 都唔係嘅，睇你影乜啫，睇你影乜嘅。 咁你嗰啲好閒 遊。佢可以同時吞七部，唔係，除影咗七部相 buffer 咗喺度，慢慢吞咯。咁7×12秒幾耐？即係完七張相咧，你可以飲杯茶啊、嘆啊咁樣咯。咁啊，缺點啊，梗係好多啦。對焦又好慢啦，但係對我嚟講冇所謂，因為我用 manual focus 嘅。咁咧，但係即係取捨咯，都係。咁但係佢嘅價錢只不過係幾千蚊啫。好像是4,000+元，但你說那部 RX1 不知道什麼10 倍 要10沒10倍差不多了 10倍 5-6倍啦，20,000+嘛，是不是 接近30,000咯， 哦，那就6倍啦，是的，那我即是你就是這樣取捨咯，但是他執完相的相呢，即是因為 RAW 回每張相由40Mac 開始 up to 70+ 嘅，係好黐線嘅。 其實有時候我又覺得，好似我雖然影 raw 嘅 file 嘅，咁但係有時候又覺得我買咁大，其實我又唔係成日用到嗰啲嘢，好似曬到成座大廈咁大啊嘛。 文相嚟嘅。 係啊，即係我唔想咁大張嘅，其實咁因為有時候譬如我真係做嘢 send 翻俾。啲即係 print 嗰啲人用，佢哋話：哇，喺呢塊度太大，我 而家 over 曬。以前 print 咧就話：哇，你越大越好。 係啊， 而家係大到佢哋怕。 佢哋冇 send 過嚟，我哋撈唔到嗰啲機咁。 哦 ，OK， 佢仲係用緊 Quad Express 嗰啲同事啊。 可能係。 係咯，喂，咁啊，講到呢啲咧咁深入咧，即係所謂越嚟深入咧， 好老啦，係咪？ 係啦，咁係開始老翻啊，咁啊，睇下你有咩高見先，多唔多人留言咧？唔知今日。好像不好多留言，如果講一些很深入的就不好多留言了， 瞓咗啦已經。 係啦，走咁啲啦。 Hendrix 家實有啲似柏芝，多謝你啊！9527嘉賓好靚女，眼力工又有起起開，小明坐火車，白雷屎堂冇睇電視，但係聽緊毛歌。滅工又有起起，流心又有 Sam 白雷全面 channel 有女嘉賓，監製今晚即刻要監場嘅上樓1999 message retracted Jen Hernandez 批評探長專業，只要睇成寨而家 promo 同兩年前嘅 promo， 就見到探長功力撈級1999，唔係監場就走啦。温新旺突然有靚女，小明坐火車，我都聽到哈佛。 系啊， 哈佛嗱，点解阿监制唔走呢？因为监佢同事都系监制朋友嚟啊嘛。 原因走啊，唔系我写嘅嗰句，系、啊、我嚟噶。 因为原因咧，因为阿塔咧就同我哋做过同事嘅，咁啊同阿 Sarah 都一齐做过一齐做嘢噶嘛，咁所以大家朋友突然一齐食饭，佢嘅另外嘅一半啦，阿塔另外一半阿斌喺度嘅，咁头先咧提抢嗰啲。关于价钱同埋嗰啲 M 你好熟嘅， 系 喂，打个招呼啊，斌。 Hello， 大家好。 佢唔出镜嘅，佢个人。 点解？低调。 但我有见过做 model。 哦，系咩？ 系啊。 做咩 model 啊？ 我喺太古城就会见到佢噶啦。 哦。做咩唔仔细？ 哦，系咪戏院嗰度啊？ 唔系，佢嗰啲总差部。 你再讲有噶。有两笪、 哦 okay、 地方有 的。 唔係重點嚟啊！繼續啊！最衰係冇一個掣咧，撳就 speech 啦。 有直播聽，大陸網友來支持 Alan Chu M H I 探長 ，Dick Rip High Milton 探長者。 Milton 低個首先，小明坐火車。 低個首先， 探長有更多專業器材。录起，得闲播翻俾对方听嘛。I'm Kevin， 而家度 C 月费可以接受啦，唔算太贵。Christian Chang， 老探，靓女，你好。 靓女，咩乡下佢？ 喂，系啊 ，Siri 唔知啊，珠海有。 唔系，而家 Siri 如果中文都有得拣乡音就好搞笑啦。 唔系， 即系佢有英文、哦、有 British 同埋有美式噶。 唔系，我睇下投资几多嘅啫。你知唔知我曾经去过一个？ 应该台山。 我唔系曾经去过一个上海嘅嗰啲电子嘅 expo， 即系好多年前咧。咁有一个 counter 系卖 GPS 导航器嘅，佢、 嗯、 真系有潮州话啦，有福建话啦。同埋有唔知几种四五种话嘅，好好笑啊！走埋专登揿嚟听咧，佢真系一卵嘴，你真系一路听一路笑啊！即系嗰啲负能量嘅救星嚟。 诶，提个 Mac 嗰度嗰啲，嗰、那个你咪有个 community 系 Mac 嘅喎，提佢中国人，你应该咁多方言。 唔系，都系睇投资啫，即系抌几多钱落去咪有咯。嗯、我谂咪唔使知啊，因为咧，其实苹果嘅以前喺香港请嗰啲人咧，又 develop 一个叫做神筆天韻啊！我諗你聽都未聽過嘅一個輸入法啊！我講緊係1998年左右啦。 嗯。 咁佢嗰陣時咧，就香港就請咗成十幾廿人去做呢個輸入法嘅。 嗯。 個輸入法咧就係咧噏一句嘢咧，其實即係等於而家嗰啲即係今時今日嘅 Google Map 啊 ，Google 咪噏句嘢同你打翻曬出嚟嘅。 嗯。 其實蘋果喺九幾年已經有噶啦。 嗯。 咁咧，只不過嗰陣時咧，就因為可能啲咪啦，啲硬件。個 processor 唔夠快咧、 哦， 就令到佢冇而家咁靈咁勁。 以前係咪有個咩讀聽寫王嘅話？ 聽寫王咪就係嗰天人俾蘋果炒咗之後，咪、 哦 okay、 出嚟咗聽寫王咯、 哦， 就同一班人嚟嘅啫。咁其實佢 你講咩聽寫王？ 咁咪正正就係同一班人去 develop 今日嘅即係咁勁嘅科技，咪咁樣搭出嚟嘅咯。 嗯、 即係但係後來嗰班人好慘嘅，蘋果炒咗之後咧，佢去咗珠海度開一個 lab。就要嚟做中文輸入法，就出一啲 chip 咧，就專係有啲中文字嘅，係俾啲電話啊咁嗰啲嚟認字嘅。咁好艱辛嘅，咁到今時今日 ，Google 可能都嗰啲個 base 都係佢賣俾佢都唔定嘅，我估啊。咁所以好笑嘅。咁我覺得蘋果嘅呢個就非常之渣嘅。嗱啲讀音咧，佢又唔識聯想隔離嗰個字，佢好靚女咁樣個女， 靚女 係咯，都唔知咩鄉下嘅，好明顯就可能係廣州啊咁嗰啲啦。咁你喺度到邊度啊？突然間停咗。覆一覆啲朋友先。有大陸翻牆嚟嘅朋友，特別多謝你啦。翻牆你都嚟，即係證明你都幾有決心咧，去衝破大陸。 求知欲好強。 唔係，去衝破大陸呢個網禁啊！ 嗯、 即係覺得好違反人權嘅嗰啲嘢。 好驚有一日香港都睇唔到。 係啊，驚㗎都。到時啊，真係大家撲到走啊！真係。探長啊，醒目啊，探長，長毛就都用呢個長噶嘛，應該。勁風啊 ，Hello 你好，剛剛入來啊，係咧，因為我平時邊有咁早啊， 原因就是咧，今日一來有兩場嘉賓啦，二來就唔好keep 住人哋咁夜先走啦。又唔識讀嘅，有時係唔識讀嘅喎，去到某啲位，尤其是啲人名喎。撳錯添。 Hi 探長，你轉 YouTube 後，我第一次睇 live 就有靚女嘉賓。 請定你發啦。 May frame message retracted. May ram. Hi Susan Huang. Hi.做 meet for twelve he reiter 小灰灰今日 YouTube 好順 其我啲朋友仔 哦 OK 探長你好靚女嘉賓稱呼 Jan Hernandez Rita Angus Chahardes Masari Which English from WH 坤有冇 D 作品睇下兩位 Des Masari Watching for my best lighting and camera setting ever Aesthetically pleasing Nice oneKelvin Pi 影風 FF 可換鏡都是單鏡反光機除了 Layla SL Kelvin 靚女嘉賓多謝你啊 9527 Message retracted Summit 412 Artist Zero Message retracted 多謝你啊 9527 有靚女探長今日笑笑口哈哈 Kamino 探長女嘉賓你好 Tune Ryu Chow次次聽到相機音響的 topic 都是一嚿雲，恭喜探長有對手。小明坐火車 hello， 賓賓 Sarlin Wong， Hi Sarah， Kelvin Hello What is Zero， 因為阿賓啊嘛 ，1999， 其實 Albert Yard 探長，靚女嘉賓，你好 Pan Tang Tommy， 咦阿 Sarlin。喂，即係矯正一下啦，單鏡反光機呢已經是不是而家嗰啲機唔係全部單鏡反光機嚟嘅，因為冇咗塊反光板好耐啦，好多品牌已經係仲係死都要 keep 住塊反光鏡咧，就係 Nikon 同 Canon 咯。咁咧，我覺得好戇居嘅，你而家嗰啲electronic 嘅 viewfinder 咁鬼高清， 嗯， 同埋你對焦一定係個 electronic 嗰、那個 email 叫 EMF 啊。EVF 啊，即係個 EVF 個 resolution 咁高，你可以放到張相好大先對焦，一定係絕對清過你用嗰塊反光鏡啦。同埋用嗰塊反光鏡之後咧，部相嘅厚度咧又一定要咁厚。咁所以變咗咧，我唔明點解嗰兩大品牌咧，即係仲係咁吹捧呢樣嘢咯。即係呢樣係我永遠都 咁。佢仲有佢嘅 market 㗎嘛？ 咪就係 for market 咯。咁但係其實係你對焦冇咁清㗎嘛，真係。 咁或者有啲人中意 啦，咪就係買啲人中意咯。即係其實呢個就好實際嘅，即係有 market 就有人做噶啦。即係正如 Leica 嗰啲對焦，你有冇試過一列嘅接像對焦咧？哇！真係笑死人嘅嗰啲，即係今時今日仲要用呢啲方法嚟對焦喎。以前焗住又話 咧，佢要保留翻佢嗰個傳統。 又係講句咯，即係有 market 就得啦。我可以喺度都講過噶啦，有個朋友咧就有個 M 幾啊，新嘅部都住到啦。 M10 冇咁新 M5 啦，係啦，咁咧佢有錢佬嚟嘅，咁有一次專登招呼喺屋企度食燒烤咁樣，我以為燒嘢食啦，點原來咧個賓佬幫你燒咁嗰啲，咁咧喂探長俾部機你玩下咁樣，第一部 M5 嚟啦，咁咧佢話有咩特別啊，都係咁用啫，咁佢話啊好得意嘅呢部機個對焦你。他又不敢說自己不懂對，他經常讓我玩一下，想看我怎麼玩，怎麼說拍完一張照片呢，我看他之前拍過什麼呢，全部都蒙了，然後拿來看，他們怎麼拍的，他們怎麼拍得清的，但買的時 候君沒跟他說， 可能他扮了老行尊，他的樣子是的，即係留咗少人咩數咁樣咧，成個達人咁嘅，但係竟然係部 M5 咧唔識對焦，咁跟住咧我對咗焦俾佢睇，我點解你可以影到清嘅？哦，咁你唔影清買個咁貴相機做咩啊？咁跟住咧，你試俾我睇啊！嗱，我揀到黃色嗰兩撇嘢咧，就埋一齊就真係對咗焦啦。佢先嗰即係恍然大悟咧。 黃斑嗰個。 即係呢啲人真係咧，哇！咁 Q 有錢，但係連咁嘅對咁嘅焦都唔識，又唔敢問人，即係淨係夠膽問一啲即係唔係佢啲平時玩開啲朋友嗰啲人，好正啊！所以呢啲對焦真係。 但係而家富士特登做翻。 係啊，專登復刻。喂，如果講富士嗰部真係高科技喎，佢同時一個鏡咧 ，optical 同埋 EVF 咧都同時存在嘅，即係話咧，佢個 optical 係面嗰陣，但係底嗰陣咧發光嗰陣咧就係 EVF 喎。 即係我覺得淨係買呢個技術咧，嗰部機咁貴，真係有佢嘅理由嘅。 你下次同佢講翻個相機嘅 topic， 我都唔緊要嘅。 有排講啊， 係。哦，係喎，佢又唔肯上鏡又成屌。 你戴個面具咯，滿 頭力量啊！喂，咁咧，睇緊仲有咩啊？誒，影呢個 呢、 這個講咗啦，係啊，睇咗啦。有靚女係咪都笑笑口噶啦？頂你啊！咁可能少多咗嘅，咁就次次講上嘅 topic 都夠雲唔緊要嘅，咁一間都有大啲嘢講嘅。你係咪你朋友嚟嘅？你彬彬咁親暱嘅？ 我唔知喎。 但係唔係呢個彬？ 唔係呢個彬啊！ 咁你話頭先你朋友嚟咗啊？ 唔係有一個 Tommy，Hello 你好，係都係攝友嚟喎。 係啊。 佢話色盲跟住整嘅呢個嘢係咩意思啊？ 我中意色盲。 我都中意色盲嘅。我色盲係最進取嘅品牌咯，近年。我覺得啫，因為啲鏡真係好堅嚟噶，唔係講笑。同埋佢真係中意攝影咯，其實色碼就唔似嗰啲睇啲牌子咧，哇分好多條 line， 啲 product line 有啲膠鏡啊，又喺大陸求其整啊，咁搞到自己個 brand 衰曬嗰啲，好蠢。Hello Terence 未讀啦，呢個好明顯。 嗯。 好，繼續。 有 shutter lag。 佢啱啊，講得啱。呢個 係 單鏡反光嘅優勢咯，仲係。 但 係 你個 lag 係 唔會。 因為而家科技太發達啦嘛，新嗰啲已經個 lag 好少。 唔係個 lag 像有佢都冇問題，因為其實填補咗呢個空隙嘅啦。你知唔知 Panasonic 嗰個係 pre 影嘅，即係你撳嗰下，其實之前你影咗。 影咗堆 嘅。唔係咯，咁所以咧，佢解決咗呢個問題。 而家 係 先影相後對焦。 呢個 déjà vu 啊，簡直係。 天使王果时用到嬲啊！孔多斯又死要出百分多士，教而不善，最后逼住都要学仓颉。Terence 王我都系翻墙入嚟，系深圳 Albert Yard， 系英国 Tom Tom Navigator， 连客家话都有啊！清泉蒙恬听写王都有十五六年度 C T， 呵，第一次听 live。August Luca 六十四，大家好 ，Summit Footwear 又出车啦。 哦，系啦，有 shutter lag， 我覺得呢啲完全問題，我拍嘢都唔介意佢有 shutter lag 啦，影相即係覺得好閒嘅呢啲，即係如果你為咗佢冇 shutter lag 咧，而對唔對焦對得唔清楚，我覺得呢樣你取捨啦。而呢位啊，八爪魚你都喺深圳啊，揼骨啊，聽講八爪魚， 唔 係 嗰個 Terence Wong 係咪八爪魚啊？唔知啦，應該係唔俾相喎。客家話都有 Tom Tom Navigator 啊，因為。英國好多客家人喎，真係啲華人，因為我以前做 design 嗰陣時候，舊同事咧有兩個以上咧，佢英國翻嚟嘅，但平時成日都要講英文嘅。但係有一次我偷聽到講電話，人就識講中文嘅，跟住咧係咁鬧佢講中文咧，然後佢又唔係好中意講中文嘅，因為成日俾人笑客家音。 嗯 ，hello hello 咁樣同阿媽講 hello hello hello。 我記得你嗰陣時講話張國榮唱歌啊嘛。 個台山話。 我係台山話。 啊家唔系啊，张国荣系台山音嘅唱歌， 好笑， 好劲啊！将台山话摆埋入呢个流行音乐嗰度，仲有啊 ，Tim Chan 蒙恬王写听写王十，差唔多十六年啦。我头先讲嗰个技术都差唔多廿年啦，系都系嗰班人做啊。其实 ，Hello CT Hall。第一次聽 live， 多謝你啊！聽多啲啦。咁呢位啊未見過，今日好多三面口嘅人，我諗都係你啲朋友嚟。你有 share 咗咩？ 我哋 share 咗，但唔知係咪我哋啲朋友，不過都算。 係應該都係㗎啦。 都算係。 又或者有人畫面先缺咧，即係見到個女仔咁樣嘅。 Kay Harvey 女嘉賓都是愛人系 design， Marco Pancreta 真係好靚女勁風，Lily Q 模反應唔錯，小明坐火車是但打個奔啫，咁你係呢個奔定呢個奔 to Room Trail？ 調度探長遇到知音好興奮，可以寄畫俾 Rita 發揮多啲沙律貪表。你好，Eric 啦，呢個奔 Wine 信王監製同男 model 一齊入鏡傾啦。 男 model， 嗱，其實咧，我啲即係我聽開有啲聽眾好好。即係都對我唔係好咩好衰嘅曲線咧，即係話我太多嚟講，因為通常咧我都係有呢個通病嘅，即係唔係通病，我通常有呢個缺點咧，就成日一輪嘴講好多嘢。 好，咁你發揮下，你有咩發揮到啊？ 講下日系啊！ 我好憎日系呢個 terms 嘅，其實 係咯，點解咁憎日系咧？ 因為其實咩為之定義日系咧？即係咪嗰啲白雪雪係啦，光橙橙個 exposure 教到好光就係日系。咁我覺得日本人唔會 claim 自己嗰啲嘢係日系噶嘛。 咁、大陸人都唔會話自己大陸人嘅。 係咁，但係呢個 terms 好唔知啦，我覺得。我明白呢、這個唔係，我明白呢個 terms 係指明一個風格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冇，即係我覺得日本人喺嗰個環境生長，或者佢接受嗰種嘅美學，或者佢個生活環境係咁，可能佢大家中意嘅影嘅嘢都係差唔多嘅嗰、那個空氣感啊嘛，叫做。咁影出嚟， 啲 high five term 嚟， 空氣感係啦，影出嚟嗰個 feel 就係所講嘅日系咯， 係啊。咁啊，我有個見解嘅。 日系拉麵 係咯，即係唔係即係嗰啲人講嘅就係咧喺 design 同埋相片方面咧，其實老老實實，因為唔係全世界都好似香港咁折墮咧，全部人都係生活喺石屎森林。 嗯。 因為日本有好多脫離了少少東京的邊皮啦、已經是啲樓很矮嘅，佢接觸到太陽的機會咧，比香港人係極多、因為香港不是層樓遮住你，就是個山遮住你，咁變咗見到日頭白白或者有天然光的地方極少、即係假如果六七十年代你睇翻住六七十年代的相咧，佢都係日系嘅，因為六七十年代全部都啲人影啲相咧都好光燦燦。即係啲日光好多嘅，咁、所以咧，即係香港人好吹捧日系嘅原因咧，即係所謂日系啊嘅原因就係好羨慕張張相嘅日光係好靚 咯。唔係同埋可能關日本人對建築嗰樣嘢嘅睇，即係嗰個唔同咯，因為佢哋可能空間都大。即係大啦個城市，咁佢哋好注重采光噶嘛間屋入邊，咁、香港唔會啦，你對面可以握手。 同埋你見到有好多人甚至乎遮咗窗嘅， 係啦，同埋晾衫咯，好靚嘅屋，但係會晾衫嘅窗。 係點解？ 好貴嘅樓，但係都 好貴嘅樓晾衫，未必準你晾嘅，未必有啲 facility， 但係都晾喺窗口咯。 係 點解？我覺得最荒謬同埋最值得我恥笑咧，就係啲賣成億嘅樓咧，都用白光管嘅。哇！呢啲人系咪穷惯咧？真系 咁又或者人哋觉得白光睇得清楚啲 咁，当然佢有佢嘅理由啦。我讲 about taste 啫，即系同埋其实点解即系传统上会夜晚会用 tungsten 咧？原因就系冇蓝光嘛，真系。tungsten 会令到你有啲 relax 嘅感觉啊嘛。咁但系白光管就好令到你精神紧张噶嘛。嗱、麻雀管啦，一定用白光管嘅。用黄光管我谂冇人打噶啦，真系。即系啲人觉得哇好眼瞓啊，俾人出千都唔知咁样。 诶，唔系试下嗰啲 night club 用白光管， 嗰啲就变咗 另类嘢。 嗰变咗，我见到白光管我谂起张学友。 点解咧？ 食屎咧咁样咧，就系嗰啲好 typical 白光管。 嗰个麻雀管嚟噶。 系咯，咪就系话咯。但殡仪馆就用白光管啦。 啱，睇得清楚。 因为啲人块面青啲，即系哇，你块面面色红润，你攞彩啊咁样。 而家殡仪馆系黄噶。 咪就系有嗱，我觉得九龙殡仪馆咧就前卫好多嘅。原因九龙殡仪馆咧嘅二楼咧，佢系俾啲即系新一代嗰啲人接掌啊。咁佢會租俾啲教會啊， 西式嘅， 係啦，就一個西式嘅選擇嘅。咁、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幫襯多啲九龍殯儀館，就唔好成日淨係幫襯嗰啲世界啊、萬國嗰啲，嗰集團式壟斷曬。咁、所以咧，即係有品味殯儀館就喺九龍殯儀館。同埋我早排聽到一個新聞就好令我憤怒嘅，就係話咧大角咀嗰扎樓盤。嗰啲人就聯署啊，叫個區議員咧俾壓力個殯儀館叫搬走。原因就係你有殯儀館喺度，令到樓價唔升唔到。 但 係 個殯儀館喺度好耐 㗎。喂，你千祈唔好拆啊，大佬！童年嘅回憶，李小龍就係一個最後一面，就係一個出殯嘅大佬。哇！呢啲人無恥到咧，人哋一早喺度，你真係霸咗人哋周邊嗰啲，就叫人哋走。即係我覺得嗰啲人真係好賤格嘅，即係有份聯署嗰啲人都賤格。可能我朋友都有份，因為都係住喺嗰度。曾經，咁我覺得咧，即係嗰個一個地貌係一個日子有，即係一早已經有喺度嘅嘢，你點解要逼佢走咧？即係為咗你嘅個人嘅利益。其實你低温買嗰度，你都知道嗰度係殯儀館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唔要得。 可能係買嗰啲人從以前唔喺香港嘅咧。 不可能啦， 又 或者他有一次以為那裡是麻雀館，入了去才是殯儀館，所以 打一拍招呼 他這樣為什麼、你中樂廳的這間麻雀館有殯儀館這樣是咯，喂，咁咧，你繼續發揮一下啦。譬如你講緊頭先，你話去旅行，即係你話你唔中意日系呢個講法， 即係唔中意呢個係啦。即係， 但係你喺心目中，嗰種係咪有另外一種，即係你認為係，即係你好中意嗰種 style 嚟嘅咧？所謂日系， 即係中意白淨。以前係咯，好開初，好開初，即係影相嘅時候， 好 追求 黑白喎。 好追求啊！依、這個係因為有原因嘅，就係、是、因為一來器材嘅所限，啲相有時影出嚟啲色又唔係好靚啦。咁同埋嗰陣時我又覺得我想練構圖嘅，我真係想學一下點樣構圖。咁我覺得顏色嗰樣嘢好似會令到人哋係啦，影響咗你對嗰個構圖。咁我想淨係純粹睇嗰個畫面嘅故事咯。咁所以我就剔除咗顏色。就只是看黑白那樣東西、另外就是很開初就是為什麼我會做那本雜誌，就是我以前看有本叫《女子卡梅拉》的日本女仔攝影雜誌，那當時是剛剛講女仔攝影，就那本雜誌裡面就是很多現在就是說那些很日光啊很夢幻的那些照片，就是很 花 啊，有花啊這樣咯。那那時候就會很追求那些 很日光的東西的、但是去到後期，即是我想我現在都都快來十年了， 那我現在又覺得不是咯，即是我自己喜歡拍我都會喜歡執色咯，而家係，同埋我影相嘅時候咧，有陣時好似俾人哋覺得好似係好偶然咁影到一張，但其實係經過好多年，會覺得啊，即自己嘅練習先會覺得，呢一下我要咁啦，嗰下唔影住咁樣咯。 練習到個取捨。 係啦，咁啊，因為以前就話，影定先，影咁樣咯。 呢啲係記者嘅影法嚟嘅，因為佢同個法官有關嘅嘛，佢 miss 咗一個 shot， 可能交唔到貨咁樣。 同埋以前會好追求嗰樣嘢，就係可能我咁樣影咧，會多人即係覺得呢張相會靚，即係我會諗人哋會覺得呢張相會靚。 即係市場主導。 係啦，咁而家我就未必會諗咁多呢啲，我就覺得我自己覺得係咁樣。 但係好危險嘅咁樣。 係咯，冇人睇咯，因為 係啊，因為咧我成日都係咁諗嘅，我成日都係我照你鳩到你，覺得我啲嘢點啊？你得你話個畫面黑啫，我照黑噶啦。 唔係， 但今日你喺度，梗係冇咁黑啦。 係，唔係同埋因為始終我唔係即係專業嘅攝影師，我都係玩嘅啫，即係自己從換票嘅性質開始，咁冇啊冇呢叫咩啊？嗰啲那些叫什麼呢，好像那些人來玩音樂那些無師自通是不是不是跟一下這個聽一下，譬如聽一下你說聽一下其他人說學一下學一下這樣咯， 是那人分享經驗很重要的。那我覺得教影相學影相或者教影相呢，即是早期呢我小個讀中學呢，阿 Sir 都教影相嘅，即係課外活動。我最精神嗰啲 moment 嘅，其他都慳緊電啊，或者 stand by 緊啊咁樣。咁你嗰陣時咧就要哇，光圈係咩？快門係咩？點解會個快門一格格？要一二五又到六十，六十到三十咧，唔係四十咧咁樣。即係阿 Sir 都有講嘅，即係好合情合理喎。而家諗翻，即係細個。水掛背啊！聽完之後都唔知道你噏乜春咁樣。 其實我初學即係由嗰啲卡片機仔啦，換大機，跟住即係 CyberShot T9 之後，我就去咗 Canon 嘅 400D 嘅當年。咁跟住咧就嗰陣時就哇好多仔啦，跟住就要 handle 嗰啲嘢咧。其實當時聽嗰啲理論咧，即係咩開水喉嘅理論啦，即係話光圈啊、快慢嗰樣嘢啦。嗰啲嘢咧，其實係好亂嘅。啱啱聽嘅時候，但係有一段時間影過菲林機之後咧，其實就會即係加即係鞏固咗你呢方面嘅知識 啦。你逐張都係即係同得30幾張。 同埋我覺得係學埋沖相嗰下就仲更加啲清楚。 曬相你冇過？ 有黑白咯。 係。黑白就方便很多，但係佢都係得兩種藥水啊。 彩色玩不起咯。 彩色好複雜嘅，坐一個 step 都瀨曬嘢。 係咯，就係嗰啲誒，算啦，啲往事就唔好講啦。 哦，因為往事勾起你啲唔開心嘅。 唔係，咁唔係嗰啲，我而家要揾翻啲 俾人博個網先。 唔係，因為嗰啲，因為始終要玩菲林咧，即係我覺得個器材，即或者你配套嘅嘢好多。咁、我覺得咁，我唔係為咗影相而影相咯，即係因為我係工作。而家係有少工作嘅需要，或者係我想呢件事係輕鬆啲咯，係、 不過菲林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學生咁樣，你要經過經驗，我覺得非常重要，即係係好嘅。但係咧長遠，如果你職業咧，你知唔知我啱我以前由菲林轉 digital 嘅時候咧，我係爭到啲菲林機咧，我就算平我都即刻要買曬，我永遠都唔會掂菲林，爭到係咁嘅。咁樣於是乎買第一架 Nikon 嘅 D100 咧，跟住覺得中伏啊，頂！嗰啲舊鏡用唔到嘅，原來早期嘅 digital 相機，係會走焦嘅，你好貴鏡都走焦嘅，因為 design 啲鏡嘅時候都唔知道你會有個咁嘅相機出現。以前人嘅規格都係跟翻嗰、那個菲林啫嘛，即係菲林嘅相機嘅規格。咁我嗰陣時好痛苦啊，曾經我嬲到咧，即係我以為 Canon、Nikon 係咁樣啦，點解 Canon 仲嚴重走焦走得？咁於是乎後來我就決心咧，你買一啲品牌咧係好有，即係好進取嘅，即係為咗 digital 相機重新 design 嗰部相機，即係正如以前嗰啲 hybrid 嘅車咧，或者電車咧，揾翻一啲舊嘅 engine 嘅車嚟換。個 engine 換個電嘅 engine 啦，徹底失敗噶嘛。咁但係徹底失敗都好多人買，好多人吹捧嘅喎。即係 Canon 同埋 Nikon 個早期嗰啲，啲人咧即係試呢個走焦而無物嘅喎，唔知點解。咁但係後來咧，我成日都鬧神鬧鬼啊！但係啲人都即係冇人明白我，因為當時都未必好多人用嗰啲相機。咁跟住咧，後來我用咗Olympus 嘅第一部去研發嘅數碼相機嗰陣時43系統，咁我覺得哇真係好喎、完全係冇曬嗰啲問題，即係原來係要咁嘅，原來係食老本咧係好可恥嘅，兼夾賴咗嘢咧係個客户賴自己隻眼唔得嘅， 係 即係品牌個效應咧咪幾嚴重啊， 係 咁所以呢啲又經過咗啦，算啦呢啲，即係我呢啲我真係唔開心嘅往事嚟嘅，監製有咩意見？ 我叫你留意一下阿 Kenny 會唔會 揾 你？ 哦，而家電話冇聲，又唔使用電話拍咪係咪？咁麻煩，可唔可以幫我斟啲水啊？ 哦， 唔該，你使添茶啊，你 唔使啊。 OK， 嗱咁咧，跟住咧呢部啊，斌斌小斌斌， 小斌斌 嗰部 戰機 呢部阿斌呢部係咪就係你話嗰部個Viewfinder 會變嘅喎？ 啊，呢部冇，我呢部平 嘅。哦，平版嗱，我覺得咧富士咧，我最成功嘅就係個 marketing 啊。富士真係令到好多文青咧會中意影相，因為啲廣告真係超靚，我覺得。但當然有啲人覺得無厘頭。 牛奶的黑 係啦，冇錯，即係講埋啲。 我都有因為牛奶的黑而買咗一杯。 講埋啲好廢嘅嘢咁樣，但係又其實又好有型咁樣咧。咁咧，即係其實我呢個品牌咧，我唔係唔中意，不過我就買唔起咯。即係覺得佢嘅價值係 over 曬咯。即係咁貴唔應該用呢啲機喎，即係我覺得係咁咯。所以我從來都唔會用富士，但我又唔憎呢個牌子，我最憎 Canon。原因 Canon 咧一路食老本，一路揾緊人笨，兼夾我俾佢揾個笨，所以我特別燥啦。兼夾佢到而家仲係。仲有反光鏡，我真係唔明嘅，但我不解。同埋有啲人拍相就話啫，即係拍 video 咧個反光鏡係好嘥氣。咁兼夾咧，人都有得 flip 個 mon 嘅時候，佢仲唔 flip 嘅喎？ 我都冇啊。 咁我想問你啦，如果你想低炒到個腳背咁高，你要趴喺佢哋喺度睇個 viewfinder 啦，裝個 mon 啦咁樣。但係我用緊嗰啲 GH4 反 嘅嘛。哇！真係開心到咧，用呢啲相機之後咧，哇個 mon 咁反就得，咁反就得。即係雖然呢啲啊。最荒謬就係聽到一啲人講法咧，Hugh， 你嗰啲咁嘅 Panasonic 業餘嘅，我點解啊？因為一反 mon 咯，即係啲人咧係將呢個反 mon 咧，就係因為以前啲 DC 咧，全部好多都係反 mon， 佢將嗰個印象就擺落去人哋可以反 mon 嘅一部相機嗰度，咁咧好多人咧即係見到 GH4 或者 Lumix 咧都秒嘅，原因咧你都出電飯煲啫嘛，相機邊得㗎咁樣，即係所以我有反感啲人嘅諗法，因為咧其實佢呢啲品牌咧，佢啲 develop team 咧。即係有另外一班人做嘅，佢品牌抹唔甩啫 ，Lumix 佢都夾硬改咗啦，明明叫 Panasonic 噶嘛，咁啊出咗呢條 line， 同埋咧佢嗰啲 marketing 嘅 team 咧真係食屎嘅都係， 即係明明嗰陣時 GH1 咧，即係都幾即係好突破㗎啦，已經即係用一個咁嘅價錢，一部咁細嘅相機，拍到Full HD 嘅 video H.264，即係個。 我記得嗰陣時做嘢嗰陣時，你有講過話其實呢部嘢影拍片真係好鬼靚㗎。跟住咧，但係啲客咧會見到我就咁拎部咁嘅細機仔出嚟影相，佢話唔係嘛呢部咁樣。跟住你話要特登 book 部大機擺隔離啊。 試過一都試過一次啦。咁咧跟住咧，即係我覺得我拍啲嘢出嚟，好多人讚，哇啲好靚喎啲嘢。用咩機啊？咁佢唔會讚你影得靚嘅。用咩機啊？咁靚。 唔係而家好興問你用什麼咩什麼相機、什麼濾鏡、什麼 app 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咁咧即係好矛盾嘅喎。咁啲人一知道有你用 Lumix 咧，就即刻唔讚，即刻收聲。連原本讚你個角度影得好啊，你啲 feel 好，我都唔會讚。咁啊唔緊要啦，因為我都唔係成日都需要人稱讚嗰啲，都做到嘢。咁我又唔理啲客咧點樣睇嘅。嗱，你講嗰個經驗，我試過一次啫，但我發覺。我覺得自己好可恥啊！做咩要明明用嗰部機去租部大機咧？咁事實上有啲客又真係好戇居喎，因為我有一次拍一條廣告咧，我揾嗰個攝影師咧，佢揾部十幾萬嘅機嚟拍咧，個客咧好開心喎，唔係開心拍得靚喎，係咧打到你，唔係打你個卡咗去話自己哇，我個 job 幾勁咁樣。 哦， 即係原來喺嗰啲人嘅心目中咧，可能呢個 value 先係最高啊！其實他找你和找他是沒有分別的，即我覺得很可悲咯，即香港為什麼經常落後於你鄰近的國家呢，現在大陸派都靚過你呢，因為太多這些包袱了，我認為即個出自的問題就在這裡咯。到最近的工作也是的，我剪了一些片呢，那個監製呢經常forward回給演員看呢，那些演員哇好正，還夠膽死呢，在人家劇組那些 crew 面前在說，為什麼你那部機器比人家劇那部機器這樣，我說你不要說了，你不要害我了大哥即那些人很直覺的即覺得他拍到他漂亮就 OK 了但是他即證明根本就不是部機器的問題啦但是呢竟然有一個演員呢，他明知道你拍的東西怎麼還走去串你呢，什麼 professional 不是用 Canon 的嗎呢啲牌子都得嘅咩？咁样问我，咁我肥答佢啦。嗰啲咁嘅见识。咁嗱，我头先讲呢部咧就是、平时做嘢嗰部机啦。咁咧呢个镜头好鬼马嘅。如果大家见到呢粒掣咧，呢、這个粒掣嘅零舍舍，摸呢度，摸错咗呢度。咁粒掣一拍上去咧，呢个镜头系可以咁样 shift 嘅。記得，即係佢係模仿嗰啲大機咧，有個嗰啲咩叫風琴嗰啲機，咁咧好多人一見到 shift 咧就同 tilt 一齊講嘅，即係啦，即係好正常嘅，因為 tilt 同 shift 咧喺八成十嗰啲有個風琴嗰啲機咧係同時做得到嘅。嗱，你幻想下你個火水泵咧，佢係靈活噶嘛，佢以前火水泵皮做嘅，你 shift 佢又得，你 tilt 佢又得，都係。咁樣整嚟整去啫嘛，咁於是乎咧，嗰陣時 tilt shift 咧同一個嘢做到嘅，但係呢啲鏡頭就做唔到啦。咁呢個淨係做一個 shift 嘅效果。shift 有咩效果呢？就係、改變個 perspective 啦，即係影嗰啲嘢嗰個梯形嗰、個梯形嗰個情況可以改善嘅。咁咧，如果講到 shift 咧，我有另外一個 shift 嘅 solution 咯。呢個真係好多人都冇見過。如果大家識得咩叫做lens baby 咧？就知道咩叫 Tilt。 我剛才拿出來我都說是不是 Lens Baby， 這個就是 Lens Baby 的 friend 呢，但是他是一些比較普通的鏡頭的，就是呢他的軸心可以隨時移動的，這個呢就是這個Tilt 的鏡子。Tilt 的鏡子就是他移動這個軸心有什麼好處呢，即我之前都說過一次，但再快說，就是呢你的 focus 那個surface 的效果呢，即係你邊度有效，邊度 sharp 個位咧，係一個即係塊板咁嘅，即係你喺呢度前面就係嗰個位噶啦。咁但係咧，你挑咗之後咧，佢可以將佢隨時對調轉嘅，咁變咗有時有啲嘢咧，譬如已經模型明明已經嗰兩層大廈中間嗰架車好 sharp， 側邊蒙曬嘅，咁嗰啲咧就係、用呢啲鏡嚟模仿翻嗰個微距鏡嗰個效果嘅。咁咧你見到而家啲人影 time lapse， 好似好人仔走嚟走去，哇！但係側邊好蒙咁樣。即係有另外一種 feel 嘅，咁用呢個只係一個 ring 嚟嘅啫，呢個一個 M43 for Nikon 鏡嘅 ring 嚟嘅，唔貴嘅喎。嗱，本來 Nikon 啦，唔係 Nikon 嘅鏡啦，咁經過呢個掹之後咧，就變咗 M43， 非常方便。所以我中意 M43 原因就好多呢啲嘢玩啦。 咁嗱，呢啲就係滿足曬我啲效果啦，即係唔係好貴，又可以玩到啲好玩嘅嘢啦。咁譬如你頭先講你個Midway， 搞咗幾耐啊？ 其實係2015年啊，係啊，2014年第一， 唔夠兩年啦。 係啦，唔夠兩年，2014年嘅六四開始第一期， 係咪因為專登夾翻六四？ 係啱啱我哋。因為我哋喺個雜誌度連載嘅每個禮拜，咁就嗰期啱啱係六四。 哦 ，OK， 係咯。 係，咁即係你而家係 multi-platform 咯，即係話實體書。 係。咁有啲台灣嘅網站亦都會攞我哋啲文去放咯，咁樣。 係啦。咁你諗要搞呢個係咪嚟賺錢嘅？有冇商業嘅意圖啊？ 有，咁我起碼都要。即係揾翻自己嘅人工先啦。 即係你個實體嗰度咧，係賺得翻嘅。 暫時未咯，因為其實我哋暫時我哋嘅觀眾或者讀者都好少啦，仲係因為可能我哋講嗰啲 topic 唔係大眾市場嗰種旅行方式。 即係咩口腔期一味食咁樣。 口腔期。 即係好似鯨魚擘大口就食咁樣。 我可能因為我哋有陣時候有啲 topic 又唔係咁啱其他人，即係。可能有啲比較悶啦，即係比較呢啲都講一期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少啲咯。 咁但係咧，我啲聽眾咧應該高質嘅，你快啲 subscribe 阿頭嗰個Midway 啦。咁我有曬 link 喺個 Facebook 嗰度噶啦，已經，但係冇啊，邊度啊，揸低都唔記得咗咁樣咧。咁即係我哋呢啲真興趣。嘥好多時間 ，even 冇錢賺，都要搞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嘅人咧，就支持一下啦。即係唔好淨係支持嗰啲好低俗品味嗰啲咁嘅 platform 啦。 因為其實本身我哋真係唔係職業嘅，即係寫嘢嘅人咯。咁所以我哋因為都係好熱愛呢件事，好想呢件事發生，所以好努力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有幾多成員啊？ 得我同阿斌咯，而家暫時係啦。 咁最近嗰期去過邊度啊？ 最近啱啱星期四，尋日啊，係咪尋日星期四啊嘛？今日出嗰期就講東京嘅，都係其實我哋個 topic 都係以東京多啲嘅，又有北歐嘅講過。咁但係我哋發現就講北歐嗰啲 topic 可能暫時即係。比較遠啲程，即係遠程啲嘅旅行都少啲人，係啦。咁東京就比較容易去到啊嘛，同埋啲人成日都去東京，即係日本啦，機票平，咁所以我哋都係 focus 喺東京，同埋東京比較 topic 即係多啲咯，就啲新嘢成日都有咁樣。 咁你有冇選擇你嘅 target audience 咧？你意思 即係你，譬如你想邊啲人睇文青？多啲啊，又話 我哋又 麻甩啲啊，又話女性啲咁樣。 其實麻甩嘅人都或者可能中意嗰啲旅行人，即係你唔能夠定型一個人係嗰種人就唔中意嗰種旅行。 唔係，即係你本身有冇計算過啊？意思 係計算過啊？咁咪就係計算，我就計算咗之後，發現我哋嗰個係一個 niche 嘅 market 咯，即係小眾咯，係啦。咁因為我哋又覺得大眾嘅已經有好多啦，即係同埋其實嗰啲我哋亦都唔需要我哋自己。介紹啲人都自己識去嘅，可能我哋嗰啲都有啲人，好多人都識，但係我哋盡量寫嘅文就係我哋去咗，然後係用我哋自己嘅諗法，我哋覺得嗰度係點樣，然後就講翻個故事出嚟， 分享個經驗出嚟。 係啦，即係唔係純粹話講話呢度呢嚿嘢幾多錢，或者嗰個食嗰個飯幾多錢咁樣。 呢啲大把呢啲。 係啦，即係我哋都會有講嗰樣嘢幾多錢，但係我哋可能介紹下嗰嚿嘢究竟有咩特別咧，或者有咩咁得意咧，又或者嗰個設計呢嚿嘢嗰個人又有咩故事咁樣，我哋即係希望有呢啲 information 咯，係咯。 OK， 咁我見到你有時同當地，譬如我唔知道你拍嗰啲相係咪喺民宿裏面咧，個個民宿都場景咁喎，即係好似一個 studio 啊，或者都靚嘅喎。你係專登揀嗰啲民宿係靚先住啊？因為其實求其揾個 corner 有日光就靚。 我哋有陣時住嗰啲地方都唔算係特別靚嘅，咁但係當然我們都會選一些漂亮但又喜歡，因為通常漂亮身那些都是因為有些設計，所以才會去，那就是因為那個設計師，所以我們會去住那個地方，所以就會介紹。但是一些可能我們不是每次都介紹一些設計的東西，那就可能 即係平嘢都會介紹，咁、但係我哋就盡量揾當中一啲得意嘅角度去影咯。就呢樣嘢就係我頭先所講，係以前去旅行我唔會做嘅嘢、但係而家做咗 Midway 之後，就會慢慢發現啊，其實呢個地方有啲咩得意嘢，可能有十個人都介紹過呢個地方啊。咁我哋點樣從呢一個新嘅角度去影一張？咦，原來呢個地方係有呢一個 angle 影到咁樣嘅相嘅喎。咁樣我哋就想做呢啲嘢咯。 OK， 非常好。咁、那個版面多唔多？即係每次你會出幾多張相嘅？ 其實以前就多啲嘅，以前咧一期就有成十幾廿張相嘅。咁、但係後屘而家個因為個layout改咗啦，都係出翻四五張嘅。咁、因為我哋有陣時覺得出咁多張相，未必張張都會睇嘅。咁、我不如 focus 喺一張吸引嘅大相，再加啲文字。 其實呢樣嘢咧好難取捨嘅。譬如你有時啲地方真係好靚。你很多張都喜歡的，你要撇走一兩張不是容易的事。我看到你第一腳架出來呢，我覺得挺特別的。你有沒有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呢，我是原來我是忘記自己有支這樣的腳架的。那這個是 Minox， 即是德國 Minox 的牌子，給觀眾看看。那去這裡， 它不是model來的，是給多一點 focus 它。個波 head 點樣 release 噶？ 係啦，佢就零咯，即係好似嗰啲拆曬啲零件出嚟叫人砌窗咁樣咯。咁佢呢度有個 shutter 繩嘅喎，佢收埋咗。 哇！估啊！ 係啊， 咁跟住就啲機都冇 shutter 嗰度。 掹兩三，即係掹呢兩字出嚟，就擰落頭先個波頭嗰度，咁就變成一個腳架仔咁樣咯。 哦 ，OK， 系啦，就咁樣咯。 哦，幾嘥時間嘅喎。 係啊， 但係幾有情趣喎。 但係因為咧，我係冇。即係嗰啲好傳統嘅好大支嘅腳架嘅，因為我又拎唔到啦。 喂，咁但係收藏又幾好喎呢個？ 好似間諜嗰啲，配合翻去 Minox 以前嗰啲間諜相。 係 Minox， 其實 Minox 大家唔知知唔知呢個牌子咧？係。佢以前出啲間諜機咧，真係出曬名嘅，細細部但係孤陋寡聞。 長 型嗰個。係啊，你睇最佳拍檔《千里救差婆》啊，嗰類戲咧，就耐唔耐啊？許冠傑定麥嘉偉咧掹部機出嚟咁，咁樣逐一逐逐咁樣。 佢曾經都有部嘉賓。係 嘛？ 係。有，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係曾經有。 咁個波係點樣 adjust 㗎？ 佢個係擰呢支最大呢支咯，咁就擰鬆佢就自己喐嘅，喐完之後就。 哇！真係好精啊！呢啲。係 啊，德國嘢。 係咯，德國嘢都幾鬼前衞啊！即係唔知點解，因為德國係。曾經的惡魔啦，咁所以很多人咧都隱藏咗嗰啲好嘢噶，發覺。同埋嗰種前衞咧，譬如啲做工啊，唔知呢個係咪最近生產？我諗舊佢都做得到啊，絕對。即係就算係當時，咦，我一節節咁樣。 係啊，應該呢個先。 啊 ，OK。係 啊。 啊，好聰明啊！係 啊，佢收埋。 係咯。 同埋仲有條 shutter 繩 喎，係啊，真係吹到啤聲。佢好抵死喎，我覺得啲 design。 係。又啱曬咯，即係我啲機仔配細腳架， 係 隨身攜帶。 係。好介紹啊！仲有冇得賣㗎？呢個香港？ 呢個冇。 香港 Minos 好似冇咗代理定係？ 冇咗啦！ 冇咗啦！ 冇咗啦！ 係啦。 以前Minos 嗰個維修部咧就係而家阿達叔。整機個達叔佢就做曬所有 Minox 嘅相機， 哦 ，OK， 但已經冇曬嗰啲零件啦， 係， 所以再維修唔到。 哦，太可惜啦！同埋以前有個Rolly 啦，即係如果講間諜機仔，Rolly 仲有代理嘅應該。 Rolly 有。 但你有冇印象呢？有一個很可悲的情況呢，就是前面那些很正的牌子呢，現在被大陸人買了之後呢， 那些名字改得很衰， 因為出賣另外一些 product， 譬如Rolly 我見過有部那些 slide 機，即是對了 SD 卡下去，就 play 回那些相片，那些相簿呢類似，哇，出賣了這麼流的 product， 即 是 電子相 架，是電子相架那些咯，我發覺很多音響牌子都是這樣的，譬如Kenwood 以前都叫好 design 啦，後來我見到 Kenwood 有個電磁爐咯，同埋亞佳咧，以前我哋玩音樂嗰班咧，亞佳 professional 嗰個 brand 咧，係專門出啲最 top 嘅，譬如八十年代嗰啲電子音樂咁堅嘅，即係嗰啲 sampling 時代嘅。喂，竟然亞佳而家出咩啊？我見到出架嗰啲抽風機啊！即係送啲暖風出嚟嗰啲咧，哇！大佬想點啊？好可悲啊！我真係，即係我覺得日本嘅沒落咧，即係經濟上沒落咧，係人類嘅災難嚟嘅。即係取而代之就係 拜拜，金仔。 拜拜 拜。即係取而代之嘅就係大陸嗰啲 brand 咧，但即係我覺得大陸嗰啲買人哋啲 brand 固然係一個悲劇啦。佢自己嗰啲 brand 咧讀唔到個發音嗰啲咧 ，X 啊 Z 嗰啲咧，都係一個災難嚟嘅。所以咧，我覺得滅共先要救地。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譬如上大陸見到嗰啲路牌，嗰啲佢中文下底有個英文，咁英文係譯音嚟㗎，咁俾邊個睇咧？ 我研究呢個問題啊，我知俾咩人睇？我問過大陸嗰啲人，因為搭火車咧，見到個廁所咧，嗰個踎廁咧有五個拼音嘅， 係 嘟嘟嘟嘟嘟嘅，係YHC。YHQCJ 定唔知點樣嘅，咁佢幾個都有響音嘅後面，咁原來就用後請沖刺 咯。哦，係咯，咁俾邊個睇咧？呢啲 佢原來就係咧，俾啲鬼佬就問嗰個站務員，問嗰、那個呢、這個咩字，咁嗰個站務員都唔識英文噶嘛，咁咧就讀就話用後請沖刺，咁跟住佢就聽到大概係呢個字啦。我話即俾個鬼佬咧讀呢幾個字俾個站務員聽，即係俾個火車嗰啲。個職員聽， 係 What is you watching through to？ 咁樣佢哦，咁樣衝俾你睇咁樣咯。我諗係咁啩。 咁會唔會太轉接啊？ 咁或者或者嗰啲美術部覺得個有英文字個構圖靚啲咯。 哦、OK， 有咯，即係存在咗就 OK 啦。 我覺得中國人係好好 enjoy 咧，有同冇就 OK 嗰樣嘢，好穩正嘅。 你 OK 嘅。你 OK 嘅。 呢個經典嘅戴拉諾，哇！好耐冇讀過你哋啲講啲意見喎。有幾多人睇啊？百幾人喎，勁喎。咁仲係嗱。成日都有人仲系讲你好靓好靓咁嗰啲，你可以讲下呢个妇女节嘅定义啊？不如啊，又去唔到，唔知点解咧？耐唔屎啊，一决决啦，唔好咁贪心啦。好呢度先， 我都系在东莞上班翻墙呢听沙律，第一次听 live。平时听听重温多啲 ，Edward 俊有靓女，今日唔做 C D L 嘅廿个 B B C， 可能净系识讲客家话而唔识广东话，所以唔愿同你讲中文。C T Hot Candy 下次先上嚟 ，Candy 一阵间上嚟， 下 低，哦系啊，呢、這个系啊，监制答咗咯，咁啊多谢翻墙嘅东莞朋友啦。沙律，你系咪啊张家辉啲 friend 嚟嗰个关秀美啊？点解叫沙律咁啊？ 屎佛龙， 诶，关秀美都叫身材，话事话。阿监制答咗啦 ，Candy 一阵间到，但系而家仲未嚟。即系浅黄光 relax 啦，讲咗啦。咁我唔讲咁多啦，喉咙痛咧，因为留翻啲声音，仲有一场啊。 探长今日有靓女嘉宾。连啲灯都可以打光啲，先贴壳三千企灯光先舒服，白光好冇 ，Mix 八十六 Go Go， 老探嘉宾 Rita 好 ，Eric 来好难帮衬多 T 嘅噃，冇咩都唔去咯，小明坐火车帮衬多啲九龙殡仪馆，唔想咯，大个利是咩？韦上翁港湾 X 停 K Harvey。我这边的国内人买间 house 都是全部换晒白光光管的。马沟朋屋企 set 白光灯好唔舒服噶。呢小期六十四近殡仪馆楼平卖，逼走佢咪楼价升多啲。 我知咁，头先讲咗啦，即系就系咁样咯，即系啲人好自私嘅真系。咁人哋去边度送殡啊？第时，同埋李小龙咪一定 系。 李小龙唔系一定嘅九龙湾，九龙尾馆。 而家大陆系网上拜山。 哦，系咩？哦，我知道网上拜山咧，好似有啲港产嘅科幻片都有。咁系咯，仲有啊苏伦咩话？ 哇，要讲 Wabi Sabi 好深喎、啊，呢、這个 咩叫 Wabi Sabi 啊？ 日本嘅一个 有冇人知道咩系 Wabi Sabi？ 劲风食物追住呢个镜。想摆脱裤厂的感觉，企 M 搬叫班有钱嘅贱人搬去火星啦！地球唔啱佢哋住啊 ！Eric 话我转唔到 digital， 觉得好难用 Plantain Eric， 可以考虑送俾我。 煮唔到 digital 咁得意。 Eric Lu， 請問 Eric Lu， 你係咪一九四幾年出世嗰啲朋友嚟啊？ 咪應該智力有問題嗰啲 啊？我唔好咁講。 唔係佢啲 friend 嚟嘅。 哦，係嘛？嗰班有錢人就梗係叫你搬去火星啦。 唔係而家搬去個咩新嘅嗰個咩 track 咩嗰個？咪NASA 咪揾咗個新嘅同地球好近 哦，都四十光年啦，大佬。 你叫佢四十光年咯。 唔係土木，唔係土衛土星嘅衛星，木星嘅衛星都有，都近好多嘅。考慮送俾你啊，好啊，叫佢送俾你啦。睇下仲有，哇，都幾多留言喎、啊，你喺度特別多嘅喎、啊。 我一反望就当咗腰平，会调转左右 Tecmusic MG 邓模式，锦发哥周润发容物机 Angel 会迟咗添 ，Chinese 春华今晚咁早探长 Angel 会嘉宾，咁似李嘉欣嘅 Milton， 下次应该请埋建国上嚟买信王，即 like 咗啲富士山婴儿用品好靓 ，Art Anton Fred 老探。哈喽又来迟咗 ,WH 坤相片加恐怖故仔有冇得做呢 ?Anton Fred, 感似咩支线牌 係喎几次喎 ,MIB 嘅支牌。 係啦去到民宿地方有冇影到啲鬼怪嘢 ,Erica 110 Hond FTCI 靚女话 ,Pantang Minix 唔係用110架 Marco 朋友。 你嗰啲傾偈唔喺度傾。 好正贵唔贵。 佢哋好得意佢都好似自己喺度傾偈。 唔係係阿斌同埋阿 Eric Look 喺度。 我唔係有時定仲都係喺度傾偈嘅即係 friend 咗本身都係 friend。Minos 係用10，有啲都用35嘅，有一部。 唔係，佢 Minos 用自己 Minos 個菲林嘅，比10再細少少嘅。 哦，即係最間諜嗰部啊嘛。係 啊。 但係 Minos 都係35嘅嘛，我記得。 35有。係。但佢就冇用過10。 哦 ，OK， 即係比10更加細嘅，係咯，係咪你朋友嚟㗎 ？Aaron， 即係話呢個10，係。咁你更正咗佢啦嘛，所以就話你傾偈啊。周潤發用咩機？我叫用80/10咯。 用相機咯， 係咪80/10嗰啲機 啊？iPhone 我見你用， 係啊 ，iPhone 佢成， 因為我有一次睇嗰啲相咧，即係可能 PR 相咧，即係專登揾人影，就揾個80/10咯。我見到嗰支 Toyo 咩鏡啊嗰啲嘅， 佢有用嘅，但係佢唔係成日用。 哦 ，OK， 咁又見記者㗎，要認真啲啦。咁呢個係形象工程嚟嘅。 唔係，咁我覺得佢有認真嘅，即係好嗰啲創作嘅時候，咪攞部80/10。影下咯，咁你冇理由下下都抬部機出嚟噶。 系，咁你有個老友唔知叫咩梁十一定十三嗰啲咧？ 哦，十一哥。 十一哥系啊，佢都系用嗰80/10嗰啲啊。 系啊， 佢四成。港人在外面 ，Minutes Tripod Derek Lau 110，我玩你嗰部 Keith Chinnell 好靓喎，诶，富晒科士温鞋，有美女 ，Summit Footwear Napan 好靓 ，Andy Leung 好靓 ，Marco Pan B M H My Minutes Tripod 110 W， 仲有得卖哦， 中国大陆咪系品牌，终极者 Keith Chin 今日有靓女，探长变翻正常 Angel 会，我以为李嘉欣嚟咗。你哋好呀 ，Angel 妹有靚女，老探個陽醒神喎、Anton Fred 呢位嘉賓係唔係以前開過嗰個女性攝影網站？男友送5D Mark 2果 哇！呢 起咗底啦，勁！ 點解會知？ 喂，咁啊，仲有誒，睇下先。咁啊，唔係你個送5D Mark 2俾個男友有 冇？冇咗啦，嗱，部5D Mark 2就已經俾人偷咗啦。 哎呀！是不是他偷回了專登不是但是問題就是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這個 YouTube Live 應該不會聽的因為我有一次、講一些醒一醒他不太開心為什麼究竟 Wabi Sabi Wabi Sabi 是、托直嗎 拆 直我不懂讀我的字 什麼意思、 啊、雲猛是一個、那些節是不是算哲學呢 少少哲學是或者一個他們的日本人的一個少少他的人生態度咯 即是他自己一個 term 來 是的沒 錯 他即有少少叫你接受完美當中有些不完美的東西但都是美這樣 的理念咯 都 是 我哋唔敢亂講啦。 係啦，因為我驚我哋講錯咗，一陣你會 唔 明白， 是一個都不容易解釋的 term。 即總之總括來說就 是，其實日本人呢就是我其實我在這個九超廿四呢，我經常針對一件事呢，就是讀得書多的人呢就很容易將那十樣東西歸類成四樣東西說出來，可能有些字可能只是用某些字才形容到那種感覺， 也是 是啦，就是有這個情況啦，經常都變成以偏概全啦，又或者將一些即是扣帽子，明明那樣東西都不是你這樣說的，它歸類埋用一些字，或者中國人用四字成語呢，就 給第三者呢那個感覺就定了型 了， 但其實我經常都標榜很多種不同的感覺，很多不同的感情，就算白色至黑色中間的灰色都很多層的，但是呢讀得書多的人呢喜歡將它簡化了，是可以普及到的，但是人的感覺正正是不可以這樣的嘛，我覺得日本人呢發明這些字呢就是填補了那幾層東西，即譬如有十層的，起碼市面上只有四層，全國際都只有四層，那就加了第五層內咯，即我覺得我挺欣賞日本人這件事，即特別有好感呢，我們經常都補了那麼多好的製作給我看的最後也回覆回啊，是啦，大家都咁睇啦，呢、這個品牌嘅終結者啦，中共真係好可惡。喂，李嘉欣講啲嘢，恭喜曬嗰啲喎。 我係，我就係恭喜你啊嘛。喂，但係又李嘉欣又張柏芝又 劉 心 柔，咁你三個好似咯。嗱，又係嗰樣嘢咯，即係明明 歸類。 係啦，都將佢歸類一樣，即係有時自己都會犯呢個錯。 我知道我似邊個？我似我媽同我老豆。 係，你似你老豆多啲喎，其實。 是的， 即是个轮廓似老豆多啲，系咯，但眼睫毛你老豆好长过你阿妈，好似。 其实我咁样似我妈，咁样似我老豆，系啦。 喂，问下阿伯冇先，喂 ，Auntie， 问候伯。 系，你 Auntie 都有睇冇？好似系咪？ 系，应该有啩，唔知咧，唔知佢识唔识货，应该识嘅。 咁同埋咧，喂，啱琴日妇女节咧，即系你嗱，我谂你俾人话靓女都已经麻木咗啦，系咪？咁即係你介唔介意人哋咧？即係因為淨係個視線留意喺你個樣度，但係你做嘅 works， 佢都係搭單咧，或者係冧貨咧？你覺得係？ 我以前即係細個啲嗰時會有咁天真咁諗過咯，即係所以嗰陣時我特登好唔 show 唔擺 profile picture 咁樣，然後就 show 自己做啲咩咁樣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好有關係嘅，咁樣即係始終。到最後個客户都是看你做那件事做成怎樣，但是當然是我覺得個外貌整潔和好看呢是對找工很有幫助咯，即見工 很多時候都會有得見 咯，有這個即是很多人都覺得我個人很 mean 和歧視有肥妹或者不漂亮的女仔，即從你把口說呢我就很放心了，因為呢其實很多時候現實就是現實，即是 有些人很不應該，不應該是這樣看一件事的，但是人是有這個傾向的嘛，即是你不尊重你的 DNA 什麼不行，是不是你的 DNA 生出來人就是要追求一些養眼的東西，你會喜歡和 approach 它多過同一個啲鼻毛擦曬出嚟嘅肥妹噶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俾你自己，你都係咁諗嘅。即係啲人就成日同我拗欣怡咧。老實講，你有買佢嘅唱片先？你有冇嘥個錢喺佢身上先？你冇理由收皮啦，唔好喺度即係用埋一啲好廉價嗰啲憐憫啊，好廉價嗰啲左膠嘅講法。唔係欣怡好正啊，我唱歌好聽啊。喂，唱歌好聽嘅，但係又唔肥嘅都好多噶嘛，大佬。即係你拗乜啫？都唔明你拗乜。真係好笑，即係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借你過橋啊，講呢樣嘢，即係問題就係，即係你都識講啦，即係大個咗，慢慢諗通咗，即係冇咁長角尖。咁但係事實上個世界就係咁啊，即係我有時覺得啊，監製咧都成日就係話我咧，即係如果嗰個人係因為有鼻毛嘅肥妹，你就唔好睬佢啦，係咪？即係話你嘅同事你唔睬啦，咁啊其實佢又真係好唔了解我呢方面。因為我以前有啲同事咧，都係有鼻毛嘅肥妹，我都會同佢熟嘅，個 friend 嘅。因為嗱，好老實講，人就係咁噶啦，個 path 第一件事就係淨係靠隻眼去 judge 啲嘢嘅。你未了解佢之前，你唔知佢咩內涵噶嘛。咁你嘥時間之後同佢 即係你話焗住一齊做同事又好，你話即係你嘥多啲時間喺佢身上，了解佢多啲又好，咁都有個過程噶嘛。咁但係人嘅自然嘅傾向就係用隻眼決定咗先咯。 但係有時咧都唔好覺得話即係嗰啲靚女做咩都有著數，但係即係。 有 冇 唔著數嘅情況咧？ 當然有唔著數， 因為嗰個請你個即係你見工嘅係女人啊，或者 係有陣時可能會有個假想敵咯，即係覺得你請你翻嚟都係花瓶咁坐喺度， 即 係 佢已經定咗位啦， 係啦， 即係唔知道你有冇做嘢，已經覺得你係一個花瓶啦， 係啦，或者係 你有冇咁嘅經驗啊？曾經。 咁當然有嘅， 即係打工嘅時候， 係啦，當然有嘅，即係我係曾經真係俾人話過我係花樽咁樣咯，但係嗰個人係因為佢驚我會坐咗佢個位， 因為嗰 個女士係啦係啦咁樣咁咯，咁所以發生咗件咁嘅事情咯，咁啊最後屘我係冇做嘅，即係我都費事同佢 證明俾佢睇， 我都費事同佢癲啦。 同埋咧，好多人覺得請個靚女翻嚟就想去坐大髀咁樣噶嘛，即係呢個好普遍嘅。老闆的老婆的想法來的，也都是有些同事呢鄧老闆的老婆呢緊張這樣呢，就所以排斥這些同事的嘛，但是 我又沒去到那麼複雜的，我覺得其實都是做事啫， 很簡單啫，你去遠離一些有女性做的公司就可以了，其實就縮窄了個選擇，就很不公平的，對靚女仔來說， 我後來就做，所以去了做 cosmetic 的 marketing 咯。 哇，咁好大鑊喎！ 唔係，咁大家都好公平咯，我覺得喺入邊做。 點解咧？ 咁個個都 OK， 即係做。 哦，即係成班都靚嘅。 咁我又唔可以話靚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又你個整潔咯，個人要行出嚟。 係。係咯。咁就係好多人都唔識得分嘅，即係譬如有啲人整潔，但係譬如你講緊同阿蔡子強鬧交個女仔叫咩名啊？ 跟 蔡子強鬧交嗰個女仔喺有線做嘅咧，問阿江澤民。 考我記憶嚟，我 問阿江澤民。 心貪眼 煙。係啊，嗰個叫咩名啊？張寶華。係張寶華啲都唔靚，我覺得扁口面、扁面兼夾隻眼細到鬥士咁樣。喂，但係佢好討好喎，原因佢啲皮膚勁好，又好整潔。 我幫阿張寶華排過一本書。 係嘛？係。咁之後覺得有時審美嘅嘢好難講。我覺得而家今時今日有好多機會咧。有啲人欣賞嘅對象冇咁單一啊，因為以前譬如你呢啲嘅標準啦，啲輪廓咁深，眼大，眼睫毛長，鼻又高，下巴又尖咁樣，即係啲好典型嘅。但係我覺得而家 惡啊，俾人覺得 係咩？ 係啊， 你唔笑咪惡咯，係嘛？ 係啊，係唔友善啊咁樣。 咁同埋有啲男人就唔中意女仔個鼻高嘅，尤其是有個折嗰啲咧，就話咪 黑 夫啊，又兼夾。 我有冇折咧？我都 你好似冇，算唔算有啊？ 好似冇嘅。有啲好明顯嘅，咁我唔算好明顯嘅，咁係確實要有嚿骨噶嘛。 仲健康嘅，所以佢應該 唔係咁最大問題都唔係你啊，係你媽媽嘅問題。即係呢啲又係好棘手嘅問題啦。咁啊，傳統嘅中國女人都係好罩忌啲女仔 個樣。好似我唔係額高嘅，人哋咩額高黑夫啊嘛。 哦，係嘅咩？ 係啊。 哦 ，OK， 唔怪啲日本啲 AV 全部都流海啊。因為我幫過一個日本 AV 拍佢咧，個個 take 佢都話唔靚喎。 因為見到個額頭。 唔係因為咧冇佢嗰個髮卷啊。 哦 ，OK。 佢留嗰個海咧，因為香港個髮型師咧，嗰個平面嗰啲梳髮器，佢好唔中意，一定要有個圓形嘅先高興。咁真係嗱，女仔就咁緊張個平音嘅日本妹啦，唔知係咪？定係淨係佢咧？ 我唔可以作準嘅喎， 因為 我 你都冇， 我唔整個頭喎。 喂，咁所以咧，即係我呢啲女性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我今日晏晝同阿監製食嘢嗰陣都傾開咧，即係其實有好多今時今日係好捍衞女權嗰啲，又話女性成日俾男人攞嚟做咗一個商品，物化咁樣。但是呢那類今天捍衛女權的朋友呢他年輕讀大學的時候呢可能有個白人即是無條件溝他立刻落答過但只不過到今天他沒有一個白人的男伴呢他又很憎那些鬼佬來溝那些香港人那些捍衛那些因為呢早前有一件事呢就是關於有個 ABC 和一個鬼佬就是相見 兩咩叫兩個雙截龍咁樣嚟香港揾食啊嘛。 嗯。 咁咧後來寫翻 blog 咧就話哇香港女仔啊簡直係最淫蕩嘅妓女咁樣，即係寫咁樣當然好誇張啦，好 juicy 啦，咁令到好多爭議啦咁樣。但係原來好多香港嘅文青界咧，或者左交界咧都反感嘅。咁但係佢先唔問下點解嗰啲女仔會無緣無故咁落搭先嘅。咁就單方面咧就話嗰條友咧，即係當啲女性都唔知係乜嘢咁樣。即係覺得呢樣有少少欠缺公平咯。咁即係你作為女性，你覺得點睇咧？即係譬如有啲女性好中意鬼佬嘅，咁你覺得佢哋係咪有問題咧？ 咁個人嘅喜好嘅個法，即 係雖然係個人，但係好 general 都係咁嘅。 嗯， 你日系又唔公平嘅，問你咁有啲鬼佬王嗰啲， 我唔 係 日系㗎， 即係你比較中意東方嘅美學啊嘛。 我係而家唔係其實係咁樣嘅，咁我又覺得舉例啦，即係譬如我哋喺北歐嘅地方旅行，會見到個爸爸會推 BB 車嘅，爸爸亦都會放假去湊細路哥，媽媽都翻工嘅。咁我覺得嗰個社會咪好文明咯，即係男女。如果你講男女平等嘅話，咁我覺得男同女嗰個 duty 都一樣嘅時候，就叫平等啦。 咁但係你覺得香港嘅情況咧？你覺得香港的女仔值唔值爭咧？即係例如佢哋要付出幾多，同埋佢要得到人哋幾多關顧嘅？ 係。有陣時我又覺得可能會覺得要 lady first， 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可能又想有 lady first， 但係又想男女平等，咁樣咯。咁但係我又覺得啱嘅，即係可能你講話女仔 都係個追求嚟嘅， 係啦，即係同埋與生俱來女仔嘅體格同男仔都唔一樣，咁呢樣嘢永遠都唔可以平等，或者即係你唔係個個都山婆咁樣嘛，咁我覺得又唔可以咁樣一竹竿打死一船人咯。 我咁有大路咁打翻人，好穩陣， 好安全係咪？ 唔係，即係我講緊就係所謂公平咧，我覺得淨係呢個字咧已經好值得討論啦。 冇嘢公平 嘅，即係問題就係咧，首先我覺得做人要接受根本天然就係唔公平。係。但是很多人連這件事都爭論的，為什麼不行啊？那人類有文明就是公平， 我想高一點，這件事我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你正正就是你接受了本身是不公平，而在裡面找一個平衡，互補不足嘛，我認為是這樣的，但是呢，那些左膠的傾向呢，就是無論教育開始，至到男女開始，至到同性戀，他都是拿一些明明是不公平的東西，他硬在扭到很公平，而不是自己付出的，是要人家付出這個代價的。即舉個例子，就是說呢，有些人經常都說要對一些即綜援人士要很關顧樣，即這些社會福利的東西，即有左社會主義的傾向，原因呢就是他們在社會呢都有不同的貢獻的，假如你這天幫了他，將來貢獻社會的，但是香港人看綜援看福利不是這樣看的，原來 騙的嘛，用騙錢 來的，可能有一個騙就以為全部都騙，第二來以為呢你那些人廢，所以要社會 去補貼你，就不公平。我覺得出自一個很有錢的商人他這樣說我都覺得是不對的，但有理由啊，因為香港的稅收多數都是來自那些人的，但有些人呢明明自己是窮鬼呢，他都覺得比他更加窮的人更加可恥， 原因就是他拿不到嘛， 是一來是因為自己拿不到二來個社會究竟最尾是邊個有貢獻，邊個冇貢獻？譬如你有錢人，你死了，你所以要爭取世襲，要你個仔坐翻你個位，你要你嘅族群咧攞翻多啲社會嘅資源嘅。咁我覺得呢啲都情有可原啦，就即係都係唔啱嘅啦。我覺得因為社會，如果你愛國或者愛香港或者愛呢個地方，你覺得嗰個係一體嘅嘛，即係我好羨慕某其他國家嘅人可以做得到，但香港點解做唔到呢？仲成日聽到啲人話咧，邊個有份交税就邊個有話事，至邊個即係你嗰啲寄生蟲嚟嘅。喂，原因就係點解嗰啲人要做寄生蟲呢？原因就係你租貴到咁啊！喂，我原本我又好有天才，想做嗰樣嘢，根本成個城市都冇嗰個職業，咁咪焗住要做。即係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公平係一回咩事呢，我覺得應該由公平開始諗咯，就並唔係由個現象開始諗，即係佢現象去判斷翻。 究竟哪些人得到多些公平，哪些人是得不到公平，即是說這些東西又變得很麻甩，就不敢找你來，就是為了什麼，為了不麻甩而已因為一會兒來的那個都麻甩的所以呢，哎呀，不知道忍不到，不過懂得停也好的。 按耐不 住。在外列劇都設備五月底收皮，晚上王缺陷美 Aaron's Wong 是不是缺陷美 B 石壁是描繪 D 殘缺美，殘缺包括不完善的、不圓滿的、不恆久的，現今一般也可指樸素、寂靜、謙遜、自然等等，大致上會比石壁時生存的一種形式，合意上是一種特別的審美概念。Terence Wong 你是張系男系亮嘅戲探長 W H 君，咁如果想將畫別石別引用響生活同工作可以嗎？例如唔能夠依時翻工交貨，老細請接受短暫和不完美嘅事。Terence Wong 話：樓上嗰位好有態度下喎，廖毅嘉賓好明顯係跟著無聊辦四條麻煩啊姐。Air Force I Force 時溫鞋，聽到 Roger 把聲 ，Keith Chin 有逼靚女型同探長你的介 Cherry 亮選，探長腦袋控制不了下身的活動 Anton Fred 差值名詞 Aesthetic sense in Japanese art emphasis in quiet simplicity and subdued refinement。晚上王探長啲口味突變，好驚 Leon Shun， 縱使他認為自己很理性 Anton Fred。当嘉宾话佢做过化妆品 marketing， 咁肯定系嗰位阿姐 K M Hun 啊，崩惊唔惊黑灰啊？我唔惊咯，讲客笑啫。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港人在外 ，E 睇咗 website 有 relax magazine 的感觉。 嗯，都系求我冇事啊。嗱、啊，哇，即系我啲听众又有好有高质嘅，真系。 好有黑啊！佢 crop 咗成啲， 彈個咁嘅話題出嚟，即係明知道即係嘉賓係呢一範，係咁啊！即係所以有討論空間嘅。咁我叫 Terence Wong， 我懷疑佢 copy 呢個 Vicky 咁樣咧，因為平時都唔係用簡體字嘅，好似喂，好複雜喎、啊、呢、這個，即係我大概我都感受到。 唔係，所以唔能夠用三言兩語去解釋呢樣嘢。 所以咪用三十幾字咯。 佢出本書都用咗上下集嚟講解啦。 O K。 係啊。 哇！真係真係真見識啊！呢啲咩？你係張係男係啊？有人話我啲係怪嘅 theory， 其實唔知咧。 都唔係嘅。 唔係，我覺得誒唔諗嘢嘅人就好似好容易覺得人哋怪嘅，即係唔係話你唔諗嘢，即係你慣咗俾人。被迫你接受一啲已經有嘅嘢，咪就係成日講嚟講去都嗰樣嘢咯。即係你所謂覺得我怪咧，原因就係我諗多咗少少，就睇法唔同嘅，即係個 spectrum 闊少少 ，detail 少少嘅。咁你覺得怪亦都唔奇嘅，都好正常嘅。哇，好複雜啊！即係其實好多嘅解讀。 冇料扮阿四嘅阿姐， 即係話你嗰個小阿姐 啊，嗰個唔係化妝品 marketing 嘅阿姐嚟嘅。首先講翻，咁誒嗰個係某一間銀行嘅阿姐咯。 係 ，OK。咁 Air Force 我聽到阿 Roger 把聲，嗰個唔係 Roger 把聲，嗰個叫阿斌。 係阿斌。 係啦。嗱，即係呢個 Keith 又話逼。我冇逼你啊！你覺得逼你 啊？冇啊！ 佢都冇，我唔係要你認同，即係我借呢個機會講下我 討論下啫。其實 嗱，即係呢啲咪唔係好了解我咯，即係成日覺得我逼人。咁我俾你咁嘅印象，我都有問題。咁當然 係咯。點解你會覺得人哋會覺得你怪 theory 咧？ 因為我夠膽講啫，有啲你冇諗到啫嘛。即係你又肯諗又肯講，咪怪咯。 你成日講嗰啲咩？魷魚絲啊嘛， 哦，咁有人認同噶嘛，都係，即係你個人中意 detail 嘅人，你就一定唔會係主流噶啦。原因就係事實上存在嘅嘢，你唔去睇，唔去諗，咁你都跟翻大隊嘅。咁呢個先係做人嘅態度啊嘛，嘅分別啊嘛，就係。咁如果唔係，點解你要聽我個節目啫？係咪先？即係話我有啲嘢你未聽過啊嘛，希望係。我話口味特別咧，原因咧就係打燈光翻。咁嗱，我解釋翻先，得我自己喺度啊，我係好自主，我好獨立，我淨係你自己嘅感受，我係 provide 一啲畫面俾你睇下，聽下啦。咁但係有嘉賓喺度，我要一定要走翻條路咧， 即係能夠睇得清楚啲嘅。咁、哦、大家同埋今日有啲器材想送俾大家睇啦。咁所以咧變咗係有唔同嘅，就的確係因為有嘉賓。 因為我係 black tie， 所以要打翻。 睇佢又著埋黑色衫，我係 challenge 佢一件黑色衫，乜都睇唔到噶。咁仲有啦，係啦。咁就咩天咩段燕？ 段燕超。 周段燕，求其。 Tune Ream Chow， 今日 Rita 延伸有咁多留言，对比往事 Ruby 上嚟，真系好现实。虽则我今晚都留咗几次尿翳，高地价政策下，每人消费都系交紧消息税。马沟朋，老探你要俾多啲 时间 花心讲嘢啊。 Alan Trump 差直算叫直正美 Zero Lee， 嗨美女 Perry 坤 Fellow 探长。 系啦，成日啲人都话我。好多嘢講，因為我要嘥到好多篇幅嚟引導我嘅嘉賓講嘢啊嘛。咁、 嗯、 有人話 Ruby 咧 ，Ruby 就以前請過上嚟幾次嘅嘉賓。咁、 嗯、 咧就好明顯啦，佢話即係多唔多人留言？哦、因為 Ruby 咧連佢自己誒唔好講佢啦，唔好因為佢已經單反咗我啦、 嗯， 即係 unfriend 咗我。 哦，啊咁唔好 唔好講 隨意評論人哋。 咁啊 ，Vincent 話你話。可唔可以特別讚張 寶 華？ 張 寶 華 哦，原來咁解。張寶華，我唔係話我讚，我都覺得係唔差嘅。但係佢真係啲都唔靚咯，老實講，即係講個現象出嚟啫。靚女醒神啊！喂，差唔多啦，你仲有啲咩？有啲咩？有啲咩會介紹翻俾大家？ 介紹 嗱，我有個經歷咧，即係要同大家講啊。你嗱呢個普通嘅 Lumix 啦、 嗯， 因為頭先佢話咧，究竟係咪 Lumix 贊助我嘅？冇人贊助啊，因為咧裏面咧有色碼同埋 Lumix 兩樣啦，咁巧仲有 Black Magic。咁、 嗯、 咧講下呢個機咧，本身係普通嘅 Lumix 啦、 啊， 但係其實如果大家識睇嘅話咧，你見到佢裡面嗰、那個 sensor 咧係黑洞咁嘅，正常嘅 sensor 係點嘅咧？正常 sensor 係綠綠地色噶嘛，係咪？分別好大嘅。咁、嗯、原因咧就攞咗呢部機咧改咗，變成一部係 IR cam 啊、 嗯， 即係紅外線嘅 cam 啊、嗯。咁咧佢拆咗一塊 filter 出嚟咧，咁、 嗯、 再自己加翻另外一塊紅外線嘅 filter 落去咧，咁所以全塊黑色嘅。咁、 嗯、 有咩用呢？就係嚟影一啲 啲樹會變白色嗰啲。 係啦，啲樹會變白色啦。具體講，佢原來咧就紅外線佢。嘅鏡頭睇出嚟，其實本身部相機都影到紅外線嘅，但係因為紅外線有啲光合作用嘅地方咧，就會零舍變白咗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要揾另外一個 filter 嚟 filter 咗嗰個紅外線嗰個光合作用，咁咧就所以變翻你眼睇到嘅、 嗯。 但係基本上你拆翻嗰塊出嚟已經有呢個效果㗎啦，但係只不過啲色好古怪。咁但係而家加咗另外一塊 filter 咯，就令到咧變咗綠色、白色咁樣咯，即係就有另外一個好凄美嘅效果。遲啲會影啲相俾大家睇睇。咁呢部機咧點解用呢部機？因為呢部機最易改，三粒螺絲拆咗出嚟，掹出嚟，塞翻塊落。 如果佢呢個咧， 呢個諗難，唔知有冇難改啲咧？因為我據一啲師兄話俾我聽，話呢部係最成功率最高。 哦，有塵喎個鏡底。 等陣同你講講。嗱，至於呢部咧，呢部就係。Black Magic 就唔係相機，係 video 機嚟嘅。呢、這個系列咧就叫做 Pocket 啫，即係袋裝。佢有咩勁咧？佢勁在之處咧，佢就係影 raw 嘅 video。 嗯， 即係佢唔係全 raw 嘅 ProRes 嘅 video 啊。咁變咗咧就係話佢影翻嚟嘅顏色咧就冇壓縮，即係壓縮得好少。 嗯， 就所以去到剪片嘅時候咧，當你 tune 個色嘅 spectrum 嘅時候，佢會比較。闊少少，咁咧顏色會多啲嘅，咁咧呢個相機都賣8000多元嘅，咁但係細細部，咁有好多人覺得唔值啦。但係如果你要影一啲好 detail 嘅顏色，同埋可以 tune 到好離譜嘅時候咧，就會用呢啲機啦。咁呢支鏡咧，我都同大家講過啊，呢就係懷舊嘅打咩？我哋話打女啊， 打雷龙友， 龙友 镜， 唔系因为呢啲叫波波镜啦，有人话，因为佢 blur 嘅地方咧就会变成一个 圆， 原本咧变成一个圈噶嘛，而家变咗个东凸咯，即系唔系圆形啦，变咗个东凸一个圈咁啊，譬如影 好梦幻， 影日落嘅海边，咁个海水一点点轮光嘅时候咧，佢就好大效果啦。咁我就唔系嚟打雷嘅，因为打雷咧俾雷打嘅，因为呢只镜如果又打雷咧，要行去一个悬崖嗰度跌咗落去都影唔到全身相嘅，因为呢只镜。咧好近嘅，呢镜系500mm 啦。咁但系变咗 M43 嘅时候咧，咁如果佢 crop 咗之后咧，即系会放大噶嘛。咁变咗1000咯，30mm 相机嘅。咁所以呢支镜就绝对打唔到女噶啦。咁另外呢部 Sigma 讲咗啦，咁相机器材讲晒啦。咁咧即系就想问你嚟紧，譬如Midway 咧，你有冇谂住即系更加商业化少少咧？因为我觉得。你那種又不像香港那種商業化，就像日本那些很商業化的一些 遠性， 是啊，遠性 遠性推銷， 即是高級一點，我覺得，因為香港呢那些客人呢很懂事的，又知道日本的好東西，又知道北歐那些好東西，但當見 product 是他自己的時候呢，他完全就不是這樣說的，你有沒有這些經驗先？ 嗯， 你有啊？ 有啊，他很多人他知道什麼是靚東西，但是他不會用。 是，即是譬如你有个 ad 很 minimal 的，即是譬如我觉得香港最开明的客人就是矮盒那个。 哦。 即是 那个。你说那个 poster。 矮盒那个 poster。即是我觉得我在香港当时我觉得哇香港有得救了。咁都接受到的。即是那个矮人啊， 得一粒仔。 对啦，就是整个白色得一粒仔写着矮盒这样。即是觉得喂你在整个广告海里面突然间有一幅咁 minimal， 其實呢樣嘢就係以前我即係做，我即係我都有以前做過排書嘅工作，我都有講過啲封面，即係話即係以前喺雲雲好多 colourful 嘅嘢當中，如果你突然之間有一本好 plain 嘅，咁你咪好 outstanding 啦。咁但係就冇嘢喎，冇嘢喎，同埋好佢即係覺得啲人唔知道你咩，係啦，同埋就好想將所有人都好想將所有 information 都擺喺個面嗰度。 我成日都同啲客啲關係好差嘅。因為呢我很慶幸的，有時即你要追求靚，即係你找我，因為我有特別的審美眼光，或者即我可能你欣賞過某些作品咁樣，咁你先找我啫。你不是貪平找我嘛，如果貪平就很難找到我了，即除非我很喜歡那個客，或者我很喜歡，我覺得那個客的理念很好，我會收到很便宜的。如果不是我都不夠人平啦，即係唔好話自己貴，即係唔夠人平。咁嘅時候，但都。他明明都 buy 你的 design， 都 buy 你的那種風格，但到他的時候他又完全是第二回事的， 就是因為不是他一個人話事嘛， 還是他要一個品牌效應呢，就是覺得啊探長都挺出名的，某些情況出名過那個，即是不要說自己出名，那他會， 那我又未遇到一些那麼深層次的，即是要考慮那麼多東西，通常找我都是覺得啊他做開啦， 你又真係簡單很多啦，明顯。 但係我都有遇到，就係講嘅時候係想要一些那種靚嘅，但係做出嚟 end product 係完全兩回事，其實經常都是咁樣嘅。係啦，就是因為最後尾決定那個人不喜歡咯。係啊。 係咁，嗱我真係好難，即係我會再同繼續再做嘅。係。但係個缺點我忍不到口。 哦， 咁我會出佢聲嘅，即係佢到 revise 嗰個稿咧，即係明明開頭多四句 slogan， 啲構圖好靚啦，即係擺邊度都得，又可以再玩個比例咁樣成，點知最尾 revise 嗰個廿幾個字喎。 所以咧，其實因為早排咧，點解要有 midway 出現咧？就係因為我早輪做到自己個人好灰心啊，即係做得太多啲即自己都不想做的事了，即做到個樣子，做出來我整覺得自己都不想對住，所以我就覺得我想你一係就要你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一定要是你自己的 platform 咯，所以我們就要有個 platform， 就想讓人知道，我們是想做這些的事，我們喜歡影這樣的相片樣的。 我認識一種行家呢，很強力，我又是很扭行不到，即係咧，佢把口咧講嗰個審美同埋唯美咧，勁過好多啦。當然，哇，講到成日都曬一啲歐洲人嗰啲譯中文名嗰啲名出嚟咧。 係，我唔得㗎嗰啲。佢阿斌好犀利㗎，佢會記得。 即係整一紮呢啲咁嘅嘢，大到客咧無所適從之下咧， 就幫襯咗佢喎，因為覺得佢好勁啊嘛。咁但係之後佢整咗嚟啲 work 咧，屌你同嗰個一樣，咪又係嗰啲嘢咁樣。但係咧，佢萬事萬靈啊，正正就係咁樣咧，佢搣到客嘅所有嘅要求啦。因為客喺嗰個層面，佢覺得消費抵啲咧，咪要啲好勁嘅嘢咯。但其實佢最尾都係要嗰啲啫嘛。 嗯， 即系都系要动摇嗰啲咧，即系所以咧，我呢啲又唔识做人咧，同埋太多自己嘅怪嘅 theory 咧，即系佢话就系、是、咁、啊，所以 even 即系你觉得我啲 theory 好怪咧，假如你个客系我个客，唔系，假如你系我个客，你咪唔 buy 我啲嘢，因为我啲 theory 好怪啊嘛，即系 convince 唔到你啊嘛，咁所以喺揾食上面系有啲障碍嘅。 但系 creative 嘅呢个 categories 其实有某程度上要存在怪噶。如果唔係，你唔會跳出嗰個框框。 首先咧，就講翻咩叫 creative 先，因為買緊 creative 嗰啲人都唔尊重 creative 啊嘛。而家問題係，即係你以為佢哋叫 creative director 即係有 creative 嘅咩？我覺得其實要改名噶啦。即係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個社會變緊係好現實嘅。 嗯， 即係譬如以前好多叫咩師咩師嘅咧，而家都冇嗰個名，譬如設計師喎。而家邊人話設計師㗎？係。 而家叫咩？我唔知喎。 而家咪叫做做下稿啊、 哦、 砌稿啊、 哦、 P 圖啊咁樣咯。哦、即係都唔想用個師嚟稱呼你啊。即係你係自己就自嗨，咪話自己設計師咯。 我係 software operator。 係啊，即係都係佢其實都係咁咯。 唔係，其實因為我以前嘅感覺，即係之前就個做得唔開心嘅嘢，我就覺得其實你都唔係話揾我去 design 一樣嘢，你係揾我。因為我懂用個 software， 咁然後你想做嗰啲嘢，你透過我隻手去做你想嘅嘢。 你個思，你個你都係層次那麼高啊！你個理想就係、是，我曾經都係咁樣啊！即係發覺咧，原來唔係嘅，即係就算啲人把口話 buy 你嗰啲橋啊 ，buy 你啲創意 ，buy 你拍嘢好叻咧，佢最尾出嚟個成，即係最尾個成品都強差人意嘅。我直頭我自己公司個 website 咧，我好耐都唔 update 到啊！ 啊、因為冇嘢擺到出嚟， 做嗰啲 job 真係你 唔係我而家我咪就係講緊呢個 situation 咯，咪就係我都覺得我做出嚟嘅嘢好強差人意 嘅。其實我當時我搞 stage tube 咧，即係大家唔好覺得我偉大或者香港音樂， 你就想做翻你自己。 我只不過喺一個 platform， 我寧願我自己，你唔好指點點，即係所以啲人叫我打燈打光啲，我都秒到爆嘅。原因就係、是、喂呢、這個 platform 啊，好私人。我好想將我自己認為好嘅嘢貢獻俾大家，又俾你話個鏡頭黑又成，因為你根本就唔識尊重咩叫 design， 即係我唔係話你係錯啊，即係我直接講就係話你唔識尊重 design 咯，即係你係啱嘅，因為你有權揀一啲好光嘅嘢睇嘅，咁即係呢樣唔好拗啦，即係就係正正個社會就係有啲咁樣咁唔同嘅，先至會有啲好唔同嘅嘢俾你睇到啊嘛，因為如果個個都聽個客講乜要咩就俾咩佢嘅，咁咪得翻十樣嘢咯。其實個世界其實有五千樣嘢噶嘛，即係我嗱佢嗱呢啲咪就係叫做軟性嘅抗爭咯，即係你透過呢啲咁嘅抗爭，你同你拗頸咧，你先至會有進步噶嘛，包括你嘅眼光同埋你嘅視線。咁啊嗱，又有啲怪 theory 俾你聽啦，係咪好多謝我先？ 佢呢度話咩 creative 唔一定要怪，佢話只要咩超出平時想像。 即系怪 啊！系啊，唔系即系呢个形容词咧，即系怪。佢讲嘅嘢都啱嘅，都系阿妈女人嘅。 森林天气凉，靓女醒神。Anton Fred message retracted. Pandas Gary 坤气凉。马嘉恒 Rita， 你最中意影乜嘢 ？Hot Candy 讲 Sigma 精和。Anton Fred 讲起灯光，老探今晚仲系悭电模式，会嘥咗嘉宾姐姐。觀眾一定反台，撩藝其實主唔主流唔係問題，最重要係唔好當得同意見嘅同路人係敵人。X 八十六 girl 超級慳電模式，哈哈。Walt Y U E N 遲到 say hi， 嗌可加翻快速回正常港人在外的 Midway 個風格真係好似 Relax Magazine。马克鹏，香港人 讲 咩话？边个够胆讲创意？Anton Fred， creative 唔一定要怪嘅，只系超出普通人想象力啫。Walt Y U E N， Adobe 软件操作员，前爱户112，系探长。 天佑啊，你好啊！係咯，即係唔係一定要怪， 唔係一定 怪， 即係個 terms 嚟。 咁但係怪都係其中一樣超出你想象嘅嘢啊嘛。 即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嘛。 唔係咩叫 think different 啊嘛，即係 我覺得唔緊要啦，即係有啲人唔中意有啲自己幻想唔到嘅嘢，都好正常嘅。即係啲土人第一次見到火都好驚咁解啫。但係後來覺得火好正喎。 哦， 唔使著咁多獸皮喎，有火之後又可以煨到啲嘢窿窿地好食啲喎。喂 ，Gary 入咗嚟咩 ？Gary 坤，喂 ，Hello Gary 坤你好。你中意影啲咩？ 我中意影啲咩可以睇我 Instagram。 系咯，即系正面睇啦。 我个 Instagram 系 search black tar， 可以都系嗰个名字啊。 系啊，都系用 black tar。 阿朱就记得啦，朱胶。 朱胶。 佢 high black tar 啊嘛，头先。 系啊。 系咯。 阿朱。 系啊，咁仲有啊，讲色马正啦，色马冇咩讲嘅，其实，即系我只系觉得佢嗰个 sensor 系好劲噶嘛。咁悭电模式啊，都唔系好悭电啫，咁啊，都未饮啤酒，饮咗啤酒就好悭电。真的好像 relax 咧，遲到啊，唔緊要啊，仲有一場一陣間，係差不多啦，唔阻你太耐啦。 嗯， 你係咪你真係早起身嘅而家？ 我唔制噶。 哦，總之 我係北歐時間。 哦，正啦、啊，咁啊，仲有冇嘢補充啊？ 冇啊，你有冇嘢要講？ 冇啊，其實我好滿足嘅，今日講咗咁多嘢。即係講咁多關於 creative 啦，講咗相機啦， 喂好多 technical 嘅嘢講咗。 係咯，你有冇冇？你唔中意 technical 嘢？ 咁又唔係嘅，不過我唔係好識咯。即係你講得好 technical 嗰啲，我唔識咯。 都唔係好 technical 嘅，但係都有人話：，扯你都識啲皮毛喺度幾日㗎？咁樣都有人咁樣秒我㗎嘛。 分享下啫，唔好咁認真。 唔係有啲好專業嘅人有認真㗎啦。係。即係你講錯咗，有時串咗，唔係發錯嗰個音咁樣，同埋有認字特警啦，成日都喂呢個字唔應該。咁好多謝嗰啲嘅，因為文化成 不過我有樣嘢好執著，好怕有懶音咯。 嗯， 所以呢樣嘢嗰啲咧， 本土力量啊嗰啲啊， 我會覺得好硬耳嘅，即係懶音。 係你好似你鄉下都係南方人嚟㗎嘛？係。咁所以你好執著。 維吾爾族。 有人話你似維吾爾族。 咩？係啊， 因為你高鼻啊嘛。 維吾爾族。 係。喂，咁但係其實懶音咧主流嚟嘅喎，真係，即係我九廿後嗰啲咧，全部都係懶音嘅喎，如果唔係溝通唔到嘅。 懶音， 你懶音講粗口好笑喎，聽係咪 啊？未啊， 好正。 你係咪要 off mic 表演一次？ 即係譬如懶樣啊嗰啲咧，我第一次真係唔係話歧視住喺某區嗰啲人。但某區嗰啲細路特別多嘅， 哦、 即係有時候搭輕鐵嗰啲地方咧，啊你個懶樣啦咁樣啲咧。真的我觉得很可爱的小朋友真的肥仔一跌落河那些呢肥仔一跌落渠肥仔一跌落渠就得得得得跟随那个呢明知道地方水浸呢那班肥仔咪全部都是讲懒音什么你听讲 不是他说什么喜不喜欢用 iPhone 影相 看你换 iPhone 影相的 我自從有部有 WiFi 嘅相機之後，我會用個相機影咗先咯。即係如果有相機喺手嘅話， 喂，咁你個 Lumix 嘅 WiFi 係咪好失大？ 唔係喎， 好難用喎。 我覺得好過富士喎。 富士又唔敢講， 係咩？ 但我試過用人哋嗰個 Canon 咧，佢 WiFi 做得好好，interface 好簡單。係。哇！但 Lumix 好煩啊，我覺得。 唔係啊，你個 Apps 嗰度，然後開撳咗個掣之後， 你係咪用嗰個咩 Image 咩啊 ？Image。黑色嗰個 icon 個 app 咯， 係咪部部都得㗎？你啊， 係得嘅喎，呢個 image app 啊嘛， 係咯係咯，我覺得好難用喎、 啊。唔係啊， 你淨係升佢部相機，次次都要問一鑊，真係好煩。 唔使喎，你著咗呢個撳著佢變藍燈之後，你開呢、這個，跟住佢就你揀翻 WiFi 咯，跟住就知道認到你部機。 我但係我差唔多，我成功過好多次嘅。 嗯，你有冇 update 個 firmware 先？ 可能未，可但係當我下次再整嘅時候，要諗親冇先入到去咯，即係唔夠 user friendly 咯，即係同蘋果嗰啲 interface 咧，真係差十倍真係。所以呢個可能年紀大咗啊，即係比較渣啲。 update 下你。 係啊，冇錯。因為即係我覺得我忍受唔到啲難用嘅 interface 咯。即係所以我好欣賞嗰啲好簡單嘅 interface。嗱呢個簡單 interface 同美學都有直接關係。 嗯。 即係日本人嗰啲，就算你打機咧，你都覺得日本 game 同美國 game 咧，個 interface 你日本嘅真係勁好多喎。 嗯。 即係簡單得嚟，就好多時靠 emoji 啦。 嗯。 同埋靠普通嘅 icon。 同埋唔識日文都玩。 即可能佢有個先天，佢唔係一個國際語言嘅關係咧，佢就要取悦有啲唔同嘅 audience 咧，佢 設計到啲嘢咁樣都唔定。 嗯， 即係我會咁樣諗咯。啲怪 theory 咧，你唔使認同。 扯， 好少氣。 喂，但我想知咩叫做慳電模式啊？ 我因為我之前同人講咧，因為我平時咧隻眼都半耷嘅，因為我養生術嚟嘅呢啲。 哦， 咁啊，即係我唔因為唔使用太多智慧都。都應付到生活噶嘛， 即係 可能有啲人係，有啲人唔係啦。咁所以我以前讀書嘅長期都係咁樣嘅，咁我唔聽書啦，因為咁即係因為歐唔俾我興趣咧，我就係會咁樣。咁、但係即係話我慳電模式，因為好多人成日話：喂，探春你點解今日咁殘啊？好眼瞓啊？喂，其實唔係，我好精神喎、已經。咁、所以覺得我今日都係慳電模式。 你大咗， 唔 係 我唔關，自細都係咁嘅。我細個隻眼仲細過而家。 哦，係咩？ 即係有人話啦，識得我耐。 呢個係咪老花鏡？ 呢、這個幾樣鏡咯。multi 嘅 老花鏡會放大隻眼， 老花鏡就係呢一橛咯， 好似 Toy Story 嗰個伯伯咧， 即係隻眼執埋隻眼， 真係好大隻嗰個。 係啊，咁所以咧係差唔多啦。仲有如果冇咩補充咧，希望下次阿Tara會再嚟接受邀請啦。咁如果聽眾好中意阿Tara， 預定頭先本來有啲 topic 都冇講到。 冇 講 selfie 同埋冇講呢個講 啦咁 影影嘢。 如果你唔怕嘢講埋咧，因為阿 Kenny 咧佢十一點先收工，咁嚟到我諗住有少 break 但唔 break 都得嘅。 哦， 喂，係啊，原本預定嘅 topic 咧就係 好似好衰咁特登要講呢樣嘢。 唔係因為我其實我人講 organize， 所以我成日都。我不想成日出個題啫，又係因為呢個原因。 Oh, okay. 有個聽眾都 唔 係 因為你有個 run down 咁樣噶嘛， 嗱，即係又俾你踢爆咗我咧，因為咧我俾我啲聽眾嘅感覺咧，我就係唔講個標題嘅。 Oh, okay. 即係九吹廿四就係吹乜都得。 係。 其實原因就即係趁呢個俾你踢爆咗咧，我解釋翻。原因就係咧，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講。咁、如果我寫個標題出嚟咧，就俾人話我走數，因為我講呢啲唔係講呢啲，咁我費事大家嘅 expectation。 我而家咪踢爆咗你。 係啊，唔緊要，既然你踢爆咗，我知道你冇心嘅。咁啊，索性咧就唔講標題咁解啫，即係無謂解釋咁多鑊啊！而家焗住要解釋都 唔係幾好啊。其實頭先本身都唔係預定講呢啲嘢噶，都吹咗。 我就好容易咁樣，咁所以咪索性唔俾個標題咯。 喂，有陣時講開一樣嘢，真係會去咗好遠呀，係咯。 咁我就係 講嗰個， 嗱嚟啦嚟啦，你講先。喂，點啊？你入唔入到嚟？咦，我疏線嘅，我喺門口。OK， 我哋出嚟接待。 我出嚟接你，招呼佢哋先。你講翻個 selfie 嘅問題。 selfie 嘅問題 ，selfie 同埋影嘢食。 答呢個咩？有冇咩大計 ？Midway 大計有嘅，今年咁啊，留意一下我哋嚟緊 Midway 個網頁就。有啲 information 會擺上去噶啦，錄咗，係啦，唔係灰姑娘就講落去，哦，我唔使坐南瓜車嘅，係啦，我想佢屋企夜瞓嘅，所以頭先探長話，下一節未開始之前就講下先啦，咁樣，嗱，佢而家入翻嚟啦， 係咪有啲壓力先？ 唔係。唔係啊，我喺度解答咧嗰啲問題。 因為我以前咧，我喺 DBC 做嘅時候咧，當阿周博賢咧走咗去接一個人翻嚟，得翻一個 on air， 我好大嘅記錢。 O、okay、K， 所以你叻啲。 唔係，我係第一次 live 嘅，你知唔知啊？ 唔知。 我係第一次 live， 未做過呢啲嘢。 咁大家真係榮幸啦，睇到阿 t 第一次。 係我第一次 live。 嗯， 我驚自己會唔覺意講錯嘢。 有咩係錯嘅？ 唔知道。 咁你覺得自己信嗰啲嘢先講噶嘛？ 都可以咁講， 所以唔會錯噶。做節目其實唔會講錯嘢嘅。 唔係我驚，即係嚇，好似咁得罪人多咁樣。 哦，即係你唔想得罪人啫，唔係驚。 咁我要揾食噶嘛， 我都要揾食噶喎。 你看開了， 即係只不過捱得窮啫。係咯，嗱啱啱 Candy 嚟咗啦，咁我唔係叫你走，頭先講開嗰兩樣嘢未講。 係。咁我咧就唔 selfie 嘅，其實係啦，因為 我識你嗰陣你 selfie 喎， 但係我嘅 selfie 唔係咁樣，因為嗰陣時都未興手機影，都唔會咁樣 selfie 啊，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隻手短，我點 selfie 都好樣衰嘅影到咁樣咯。咁我 成日都揾阿斌幫你揸機啊。 唔係，我就算 我影都樣衰。 生，喂，嗰度嗰粒門壞咗粒的，佢哋小心啲。 係啦，阿斌影我咧就專係影我黑埋眼嘅，佢成日唔知點解可以。capture 到我黑埋眼嘅時候嘅，佢有一系列我黑埋眼嘅。 咁你要用 Panasonic 嗰個 data pool 先啦。喂 ，Candy 啊，你坐一陣先。 係。 阿 Rita。 Hello。 阿斌。 Hello。 係。喂，咁 講旅行啊。 係啊，你睇下唔睇啊？ 我做緊嘢又先。 哦、OK， 喂，咁咧講埋嗰樣嘢，講到 topic 先。嗱 ，selfie 咧，我覺得而家啲人咧 selfie 都化境嘅，我覺得香港人唔嚴重啊、嗯，大陸遊客真係化到咧，化到爆啊！係，係唔係都 selfie 嘅？我見到有一次咧喺地鐵。同門就係生咗對隻手出去。 我最近 selfie 嗰樣嘢就係我喺丹麥要同美人魚嗰、那個哦那個像，但係咧因為冇人幫我影，咁所以我就唯有我點都去到地標我都要影張合照啦。咁我咁樣 check 咗一張咯。但係我平時冇嘅就啦。佢行咗好遠，因為佢 take care 佢嘅爸爸媽媽咁樣。 哦，係啦，家庭旅行啊。 係啊。 是不是很 enjoy 先？係， 好難忘。咁啦，嚟翻個 topic 先。係咯，咁所以冇，我覺得唔咁樣影唔靚咯，自己。 OK， 咁啊，影食嘢咧，我睇過一條 YouTube 片咧。嗯是有個人應該叫 Jamie Oliver 嗰個， 你係咪話擺台底，跟住影完一大輪又攞翻上嚟？ 唔 係， 又走咗出去， 要影出邊？ 哇！嗰兩個女士真係經典到喊啊！真 係。我都會影嘢食嘅，不過咧就通常係、去旅行或者係喺屋企自己整，咁但係我都。但嗰啲嘢唔係話好即食，你話會攤凍嗰啲嘅，我整麵包咪因為。 哦 ，OK。 係啊，咁我咪影我自己啲。 我唯一會影嘢食咧，就係、是。我自己出去吃嘢，咁啊監製喺屋企咧，我就影俾佢睇下我食乜，即係同分享一下咯。即係其他我都唔會咁。 好少喺個餐廳度好勞師動眾。 我都常影咗，等於冇影嘅啲動作，矯切到。 而家我覺得Instagram 咧好就係個 story 咧，咁你唔會影響到你面頭嗰個 gallery 嗰啲其他相，會唔會覺得好突然間有張好肉酸啊？咁咪變得好隨意咯。 我唔知係乜喎，因為我冇好少 Instagram 嘅，因為我啲 friend 老得滯。 update 下啦你。 唔係，我覺得 Instagram 好麻煩，張相又聞唔到。我最罩忌就係聞唔到相。 我而家可以放大 㗎。可以㗎啦。係 啊。 哎呀，真 係。係、okay、啊，你 update 你係咪仲係 Facebook icon 㗎？係 啊 係 啊。 Oh, shit. 我不知道好像哦，等下咁啊，我試下自己玩下先，因為我覺得咧 ，Instagram 嗰啲群組咧太後生啦，對我嚟講。 係。 咁但係都好嘅，即係接觸一下啲年輕人。 唔係，佢最好就係你嗱，你咁樣啦，咁又 upload 咗啲嘢咁樣，咁你過咗24小時又拜拜噶啦，咁咪好咯，算咯。 哦 ，OK， 幾趣味喎成件事。 係咯，係咯。 OK。喂，咁啊，咁好啊，咁啊，你可以繼續拍拖啦。 Okay. 我估不到跟你吹多咁耐啊！我谂住起码 你觉得我唔得，即系讲唔到嘢。 唔系，问题就系咧，以我所识你咧，你好多时咧都即系好似头先嗰啲反应 嘅，好静。 我仲要揾食噶，唔好讲啦咁样嗰啲咧。咁所以我唔谂住咧啲话题阔到咁嘅。但系点知你呢个行为试过一次啫？ 哦，其實我一開咗 topic， 我好多嘢講嘅。 係嘛？ 係啦。 咁好啊，下次預你三個鐘。 哇！ 其實而家都已經好耐啦，你睇下你估唔到你講到咁耐， 兩個半 兩個幾鐘啊，大佬， 係咯。 喂，咁啊，咁差唔多啦，同啲聽眾再見先。咁啊，我 break 一 break 先，因為咧Candy嚟咗咧都會同佢嗲兩句，同埋我想個節目唔好一條氣咁長咧，咁變咗 要去廁所啊。 係啦，冇錯。咁大家放下廁所先啦，放下飯，放下宵夜先啦。咁我下次咧短期內，如果阿塔去完第二個地方咧，咁我又揾你上嚟講下啲見聞啦。不過下次集中講下旅遊啦嘛。 好，咁你要揾埋阿斌哥。 梗係唔知佢肯唔肯上鏡啊？我梗係想佢上埋鏡啦。 好啊。 咁我個 cam 擺遠啲，咪可以坐三個。同埋我遲啲咧，我會向嗰邊嘅。 哦。 即係嗰個 backdrop 咧，就嚟做一個 綠色噶。 唔係，你綠色咁老土，又係嗰啲 my radio 嗰啲咩？ 如果你整綠色 ，my radio 都唔綠色啦。 喂，如果你整綠色 backdrop， 我會穿件綠色衫上嚟咯，我會揼著件綠色衫上嚟。 戴綠色頭套啊，笨！我諗俾人介 sofa 好似介你自己屋企 sofa 啦。喂，好啊，咁啊，好多人 like 埋你 IG 啦、 啊，多謝啊。 係咯，咁啊，再呼籲下Midway 咧，就係阿斌同埋 Rita 嘅 magazine 啦，叫做係啦，咁啊，大家記得。多多支持一啲為咗自己興趣而犧牲好多時間嘅朋友啦，即係我最 respect 呢啲人嘅呢、這個世界。咁好啦，咁大家唞唞，我都要去廁所先。咁啊，遲啲見啦，拜拜。